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多云一罩，以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嘅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嘅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嘅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嘅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一岭山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33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7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33.03，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6，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88美元，卖出1,79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See you soon. 晨啊，朝早嘅时间咧已经嚟到6:09啦吓，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嘅日期咧，咁啊就系2022年嘅，咁啊今日咧就系8月12日星期五嘅。咁啊，农历嘅7月15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6:09啦，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啊工作顺利，咁啊一切咧无风无险，咁啊安然度过，然后咧就可以享受一下咧咁啊假期啦吓，咁啊虽然都系得一两日，咁啊唔紧要嘅，都系可以休息啊，系咪？咁如果你礼拜六日都要工作嘅，咁唔紧要嘅。人總係會有休息嘅，可能你星期一至五啊，或者今日你已經咧就係攞咗假期啦，係咪可以唞一唞輕鬆一下啦？直播室入邊咁啊有隻白元豪小白啦，陪住各位聽眾喺朝頭早嘅時候見面啦，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正向的思维非常非常之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你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只是懂得垂头丧气呢，解决不到问题的。即是见到这样社会上面成功的人士，其实他们都是一班很积极的人来的。在自己的生命上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努力去到做，很努力去到争取。有阵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喂，好像 over 得滞咁样。不要理啊，人家即是有自己的方法。去到咧就係爭取嘛，咁但係起碼咧呢個積極嘅心咧，咁真係大家都見得到。唔單止淨係香港，全世界咁多成功嘅人士咧，其實佢哋都係好主動嘅一班嚟嘅。咁啊，主動嘅人咧，佢哋亦都積極面對挑戰，個個都有逆境，個個都會面對。點解人哋可以咁容易就好似輕描淡寫咁啊做到佢想做嘅事情咧？未必係一定人哋特別叻嘅，可能係心態。所以話心態咧，你自己成日諗住啊，今日都係好嘅一日。遇到挑戰，佢會覺得開心。我喺呢個挑戰上面學到好多嘢。遇到一啲難關嘅時候，佢話：，唔緊要，我睇到咧，身邊有好多人幫我。所以係心態嘅問題。今日縱然天氣方面多雲啦，有驟雨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但係你會唔會認為今日都係一日 beautiful day 咧？如果你係咁諗嘅，咁你今日肯定會係成功嘅一天。 是说看看天，应该好趁这吉时完成我那壮举。光阴一去那堪追，但在我这宇宙，随时行乐叫情趣。最怕计算哪秒要去，哪秒回来，凭一啖气，够我与你叫世界惊叹了不起。个个看戏，我却懒理，要去破先叫浪翻起。只需阳光够好，同党够中气。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day. 风云时时变，秒秒转，等天打卦太可怜。谁还要按每天编好钟数去表演，用自信去发电，求全何用看人脸。世界会变，性格难变，抗拒老练，凭一啖气，够我与你叫世界惊叹了不起。个个看戏，我却懒理，要去破先叫浪翻起。阳光够好，同党够中气。It's a beautiful day。合理，有我有你，那秒也充满了惊喜。要哭要笑，要坐要企，那对靠通性定生死。不管灵感那天来找我跟你。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it's a 健 ，Beautiful Day， 希望你今日都系有一个 Beautiful Da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都市人除了吃饭搭车会玩手机之外，我想啊，好多人都机不离手，玩到临瞓前合埋眼嗰一刻啊。之前见到媒体报道，就话有个打工仔翻翻下工，发现自己睇唔清楚面前嘅电脑屏幕。求医之后先至发现视力虽然系 1.0， 不过就出现咗眼睛初老嘅问题啦。原来医生都提大家千祈唔好熄灯喺昏暗嘅环境里面用手机啊。否则好多人以为老啲先至会有老花问题，可能年轻嘅人都会出现眼睛初老嘅现象噶。所谓嘅眼睛初老症状，就系可以用眼药水舒缓嘅不适情况。不过咧，患者仍然冇办法好似以前正常视力一样做到快速对焦。医生就话啦，其实睫状肌系帮助调节对焦时使用嘅肌肉。但是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临床上面呢就有不少人出现了提早老花的现象了。如果你都发现自己难以对焦，又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怪怪地，就要开始保养了。首先当你看书看手机的时候，灯光一定要充足，因为在灯光明亮底下，睫状肌就会自动收缩瞳孔，帮助对焦同埋减轻眼睛嘅疲劳感。此外亦都要避免电子产品屏幕发出嘅光比起周围嘅更加光啊。所以临瞓前熄灯玩手机就係非常之差嘅習慣啦。建议如果你用电子产品嘅时候呢，环境嘅背景光同手机嘅光度一定要保持一致啊。第三个要点就是用对眼30分钟，就要给自己休息5至10分钟。适当的休息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亦都要减少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可以的话，如果不用见人在家里，就戴返副有框的眼镜啦。最后可以试下热敷对眼，不过记住热敷眼睛之前就要除低隐形眼镜同埋卸咗妆先。可以用一啲热毛巾、眼罩嚟到敷下对眼。不过记住温度就要控制喺40至50度左右。而每敷1至2次呢，就应该要喺10分钟之内完成。眼睛发炎嘅话就唔好热敷啦。另外使用电子产品亦都要注意喎。如果要用手机嘅话，每望屏幕30分钟就要俾自己唞返10分钟。而且眼睛同埋屏幕嘅距离要保持喺最少30厘米。另外用电脑嘅话呢，每用40分钟亦都要保持10分钟嘅休息时段。跟住仲要同电脑屏幕嘅相距大概最少60厘米。至于夜晚熄灯之后，就唔好再用电子产品啦，因为电子产品所发出嘅发射蓝光对眼睛嘅伤害其实系开灯嘅时候4倍咁多啊。当然亦都可以靠摄取一啲对眼睛有益嘅营养素，可以帮助对眼健康啲、明亮啲。例如是菠菜、粟米、芥菜、番薯叶、蓝莓、茄子、提子、车厘子、柠檬、奇异果、橙、醋米、绿色蔬菜、三文鱼、坚果等等，都是对护眼好有帮助的。 今日开始，大家真系要好好保护眼睛啊！你都想对眼可以对焦得好啲，望下你自己心爱嘅人、事同埋物嘅时候，都可以睇得清晰啲噶嘛。 做花样，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烟花，转眼间洒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句离合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洒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都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咁啊唔好影响心情啊吓。雨势有时较大嘅，咁啊最高气温会大概29度，咁啊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而家咧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未来嘅几日嘅天气啦，其实咧就见到整个星期咧啊点都系有啲雨水陪住我哋噶啦。咁啊，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都系今个星期嚟讲啊，雨势较为频密噶啦。咁啊，去到星期六、星期日啦，星期日同星期一嘅时间啦，呢两日啦，星期日、星期一咧都会有啲太阳，又有咧啲雨水嘅。咁啊，都系徘徊喺呢个程度啦吓。咁啊，大家都系准备定啲雨具，咁啊，千祈就唔好揼湿啦。好啦，星期即系五六日嘅时间。这个就讲是星期日就啱大家了，今天是12号啦，不是13、14、15号，8月15号星期一才开始。开始什么呢？就是占地9400平方米，还有多个新的运动场地，例如是泳池、室内草地滚球场等等啊。咁啊，一个咧新嘅体育馆就系大埔体育馆啊。咁啊，有新嘅体育馆啦，咁啊，大家又睇下 book 唔 book 到可以去啦吓。佢咧就位于大埔嘅东昌街康乐大楼，咁啊入边嘅东昌街体育馆，咁啊8月15号咧就会正式咧就系投入服务噶啦。咁啊，体育馆咧头先讲过有好多嘅多用途嘅主场啦，可以用作咧就两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或者咧就系8个嘅羽毛球场。 啊，仲有咧就系多用途活动室啊、儿童游戏室同埋室内草地滚球场。咁啊，如果大家即系约埋朋友嘅话咧，都可以去嗰度玩下啦吓。啊，佢另外有一个室内泳池嘅，咁室内泳池啱啦，冬天咧都可以去呢度游水啊。啊，希望开啦吓。啊，好啦，将于8月22号启用嘅呢个泳池，亦都系区内首个咧有暖水供应嘅室内泳池系啦，所以应该开嘅有暖水啦。场内咧有训练池啦，集泳池。亦都有按摩池，啊，冬天或者落雨都可以游水。哎，好啦，写到明啊最好。啊，健身室亦都会2023年咧开头嘅时间咧就投入服务噶啦，亦都会由8月9号开始。咁啊，大家就可以喺呢个康体通网站预订东昌街体育馆嘅收费设施。今日啊12号啦，咁啊已经开始预订咗几日噶啦，都有机会 book 唔到嘅。不过点都试一试，希望在明天啊嘛。呢类型嘅叫多咗嘅运动场，其实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室内草地滚球场啦，目测啊，睇到佢嗰啲嘅叫做康文署嘅图片啦，其实都新起嘅，一定好靓仔啊！即系啲叫室内草地个感觉咧，亦都好绿啦，咁啊望起上嚟咧，好整洁啊，一定系凉浸浸啊，冷气开放，当涂活动室啊，甚至乎咧有一个叫儿童游戏室。儿童游戏室咧望起上嚟都靓仔嘅，咁啊入边有譬如乌龟啊、啲隧道啊，仲有一架咧我目测都应该系潜水艇啊，咁啊有啲小朋友望起上嚟嘅时候就哇可以喺入边爬下、跑下、跳下，又唔使惊跌嘅地方，咁都几好嘅。咁啊家长都可以去嗰度咧就俾小朋友放下电。多啲呢类型嘅基建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喺休闲嘅时间可以咧多啲嘅选择，多啲选择亦都可以咧就系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咧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做下一啲身心康泰嘅活动啊！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的猴痘确诊个案突破10,000宗，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三新增1391宗确诊，是美国自5月录得首宗猴痘个案以来，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过千，累计感染人数达到10,392人。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个月初已经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个案较多的加州，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更多行动控制疫情。美国政府近日表示已经分发大约600,000剂疫苗，并订购了大量疫苗，但有报道引述专家预计控制疫情需要350,000剂疫苗，而且订购的110,000剂疫苗当中有500,000剂要到10月才能够交货。英国受新一波热浪侵袭，气象部门发出黄色极端高温警告，预计英格兰中部、南部和威尔士部分地区未来几日的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7度。气象部门预测今轮热浪不会重演上月破纪录高温，但炎热天气将会持续较长时间，提醒高温可能影响民众的健康和出行。当局同时发布最高级别的火灾危险警报，警告多个地区有异常火势蔓延风险，呼吁民众小心，不要留下火种，以免酿成悲剧。另外，当地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当局或者会在星期五在英格兰部分地区发出干旱警告，供水公司可能会推出更多的限水措施，减少住户和企业的用水量。新加坡政府为了进一步遏制糖尿病的发展，春年年底开始会禁止以广告宣传高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较高的饮品。这些饮品包括在咖啡店现场制作的饮品和鲜榨果汁等。卫生部将会要求售卖这类饮品的商店在实体和电子菜单中标示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较高饮品的营养等级。从今年年底起，所有包装饮品和透过自动售卖机出售的饮品必须贴上营养等级标签，禁止以广告宣传被列为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最高的 D 级包装饮品。新加坡有超过400,000名糖尿病患者，平均每9人就有1人患病，每年平均有大约1200名患者需要截肢。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對一名66歲男子在紅磡站死亡事件深感惋惜，並向事主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港鐵香港客運服務總監楊美珍說，港鐵非常重視今次事件並展開詳細內部調查，結果顯示當日協助尋找事主的處理和跟進以及溝通有不足之處，感到非常抱歉。港鐵會嚴肅跟進要改善的地方和措施，亦都會配合警方調查和切實執行相關結果，亦都會和事主的家人保持聯絡並提供可行協助。另外，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乘客出行習慣有轉變，荃灣線過海乘客減少大約20%，紅磡站的人流亦都減少，相信和部分乘客直接坐東鐵過海有關，認為起到分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 -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 -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怒食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食维他命 B 集。 B 集咧就系讲紧八种嘅维他命 B 啊，佢咧系帮助我哋咧嗰个能量转化，将佢转化为我哋身体有用嘅嘢咧，就需要有 B 集啦。 健威导赏团，健威同你去旧式茶楼。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呢，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起身啊，出面26度嘅气温，哎哟吓亲我添，因为个电话真係响咗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呢就 96%， 哦係啊，真係啊，有啲人冇手尾啊，所以个电话响咗，唔好意思咁多位听众，证明我哋真係好打电话嘅。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哎呀，个电话又响咗。 咁咪好囉。 係囉。Effect 都唔使加啊，我哋。 係呀，如果夜晚节目就好啦。 吓点解 午夜铃声㗎嘛。 呢两日可唔可以唔好午夜铃声。 哦喂，係呀。我啱就想讲呢两日。 吓点呀点呀。 你冇留意呢，我哋对一啲节日呢，我哋会因应佢个时一个时代的不断变动呢，即是不断向前行之后呢，我们对它原本的意思呢是改变了的。 对对对。例如 譬如农历新年以前啊，一家人开开心心周围拜年， 现 在很薄弱的。即是不见都得的，打个电话啦， WhatsApp 就算啦。 是啊是啊。 即是变了的。 是啊。 以前这个的重阳或者端午这样啊，一家人我都一定要上山祭祖的。现在诶，唔紧要啦，网上拜都得嘅，唔得闲啊吓，唔同咗嘅，咁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端午节咁样，我哋变咗去开心啊，去玩啊，本来叫你去纪念一啲嘢， 系啊，而家系睇下嗰日嗰个节日咧，系咪红日？系红日咧，就大家就开心啲啦。 唯独是咧，呢两日嘅呢一个盂兰节咧，系冇变到嘅。 哦， 大家仍然都是怕的。 是啊， 仍然都是，不是正话你都说的，电话好不好，不要响啊。 是啊， 夜晚出街小心一点啊。 是啊， 或者不要人家叫你不要转头啊。好像是得这个的日子呢，大家是会记得很清楚有些什么不好做的、哦。是不会变的，很奇怪的。 你会不会在这两天里面呢，有时候走过一些横街巷尾这样，都有一点都是走回一些大街好一点的，有这样的心态呢？ 都有的，即是譬如走你不要挨埋墙啊。 是啊是啊是啊。不多不少都会有一点 alert 的，即是例如我朝早上上班啦，那我去攞返车的时候呢，那又摆在一些远一点的地方。个人咧又唔系好敢周围望，平时周围望噶嘛，呢两日算啦，即系互相尊重嘅心态咯，谂住系。 系啦，你特别系咧，你唔敢周围望咁样。 系啊，系啊。 啊，系咪人对一啲即系未知道嘅嘢咧，未知得通透嘅嘢咧，就会有一种恐惧噶嘛？ 嗯。 譬如农历新年，我哋都知道，你就系个地球兜咗一个圈，咁计一计数。哦，咁啊都系咁噶啦。嗱，你要知道究竟点解系新年，所以你唔再理佢啦。譬如春秋二就系、是，以前有瘟疫啫，因为瘟疫咁，我哋都有医生睇啊嘛，系咪？ 系啊， 咁即系冇嘢啦。 系、啊、 知道咗之后，跟住你就唔理佢啦。 嗯， 咁唯独是就系遇难。嗯、我哋对一啲即系之后嘅世界嘅嘢咧，我哋仍然都唔系好清楚啊。 系啊， 所以咧，我哋就继续好多嘢谂，跟住咧就有一种恐惧喺度。 系啊。歌都有得唱啊，未知啊嘛， 啊都系嘅，系趁翻而家踢歌，播翻只未知咁咧。跟住你一讲未知咧，我就有一个难 get 噶啦。 吓， 未知最难计嘅系咩啊？ 系咩啊？ 就系数咯，因为 哦，呢啲你要揾阿 O 啊， 即系好无聊咁样。喂，即系我话，其实人咧。对一啲自己唔了解嘅嘢或者唔清楚嘅嘢咧，第一个嚟到嘅谂法或者一个感觉咧，就系惊。 系系噶系嘅，真系嘅。 系啊，這個、呢个咧就系一个人，唔好话净系我哋嘅，成个世界嘅人类都系咁样。一唔知道咧，我哋就系惊咗先。咁但系咧，必定有啲人咧就系唔系呢个谂法嘅。就系啲科学家啦。 系、啊。 即系我哋唔惊，我哋要证明佢。唔係咁樣嘅，於是乎咧就即係挑戰呢一種恐懼，而去解破呢一種唔應該出現嘅感情， 或者嗰啲冒險家，嗰啲冒險家係我都好佩服佢哋噶，即係譬如以前哥倫布咁樣，我唔好諗佢係咪侵略嗰個人先，但係佢可以喺一個未知嘅海域上面咧。就咁就航行噶咯，其实好惊噶，即系好似而家深海或者上太空，喂，我哋人类仲喺嗰啲地方又呼吸唔到啊，咁嗰啲真系会惊噶，但系啲人仲好勇敢上去，哇，我真系拍烂手掌嗰啲真系好犀利。 嗱，必定有即系大部分嘅人咧就仍然系惊啦，少部分嘅就变咗科学家或者一啲探险家啦，咁但系咧剩翻嗰大部分咧就会产生。更多嘅恐惧，即系就会可能话，哎呀，你睇下佢哋去挑战啲乜嘢啊，一定会有唔好嘅结果噶，必定又会佢哋会讲一啲咁样嘅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唔需要咁惊嘅。有时候好多嘢咧，可能系未必一定系咁样嘅。点解我又即系讲一啲咁嘅嘢，咁嘅嘢咧？因为最近我哋睇好多外星人嘅一啲录像咧。其实个世界并唔系我哋想象咁样嘅， 其实 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 吓，但系惊嘅，其实外星人即系都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可能真系咁随和嘅，系咪先？霍金都讲过，佢哋都嚟得咯， 冇接触佢哋啊嘛。 系啊，佢哋都嚟得啦，咁一定系我中意我哋啲资源啦、啊。咁系嘅，你睇你攞个哈勃望远镜周围望，有几多个好似地球咁多资源啦、啊？系咪先？ 系嘅。咁同埋咧，其實外星人有冇鬼嘅咧？即係外星人 係喎，外星人死咗，係喎，外星人死咗，咁會唔會有外星鬼嘅咧？嗬，哦，咁佢哋即係如果有嗱，我都係假設啦，有天堂有地獄嘅，哦，唔知又通唔通嘅咧？嗬， 哦，真係唔知啦。系，不过咧，如果你再想知咧，我就翻嚟同你讲啦。喺我睇咁多外星人嘅一啲片里对边咧，都有提及过呢啲嘢嘅。 哦，系咩？就系讲外星人死啊？ 系啊。 哦， 不如翻嚟倾下啦，可唔可以揸快啲啊？今日朝头早， 好啦， 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竟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呢一句爸爸好嘢，即系好多嘅歌咧，其实都系歌颂妈妈多，爸爸少啲，可能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爸爸。宝之伦嘅爸爸好嘢，呢啲 boy。出边26度嘅气温吓，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9度噶。咁啊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咧就系26度嘅气温啦，咁啊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噶。咁啊啲天气咧都比较上唔稳定啊吓，咁如果你话喺行山方面有冇啲咩特别嘅嘢要要注意嘅咧？又或者譬如有啲成日都话喂啲阵风，啲阵风左吹右吹喺个山上面都危险嘅，有冇啲应对嘅办法咧？听听 Sunny Sir 点讲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朝头早啊吓，咁我哋职场 QL 系列咧，电话旁边拨通咗啦，边位啊？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咧，你都真系好精神，差 梗系要啦， 好劲啊！ 寻日夜晚睇完你港台电视31个节目，我先瞓觉，今日朝头早又听到，几开心啊！ 冇咁矮嗰啲啫，咁啱街坊俾面啫，有機會出下鏡幫下小朋友啫。 唉，咁啊，梗係好啦。喂，不過咧，嗱，我哋晨光咧就除咗小朋友之外咧，就咩年齡層面嘅聽眾都有嘅。 係啊，冇錯。 前幾日咧就掛風球啦，雖然就去唔到八路風球咁，但係都三號波喎。咁啊，三號波咧其實嗰個風速其實都強嘅。咁啊，當然啦，我哋聽眾就好睿智嘅。咁啊，明知道咧咁大風啊，梗係唔會上山喺度吹啦，係咪先？咁但係咧，有陣時上到山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會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可能去到山頂或者山腰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我都收到天文台嗰個警示，就話到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咁樣。呢、這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真係絕對唔可以睇小啊！平時大家如果喺市區嗰度咧，就唔會好感覺得到嘅。咁啊，因為都係覺得俾啲大廈遮住曬啦。但係啲空曠嘅地方咧，有陣時嗰啲風速啊都非常之厲害，去到時速80-90咁樣。其實基本上咧，个风速个威力就好似八号风球咁样，咁如果你话喂上到山咯，突然之间嚟一嚟了咁呢啲咁强劲嘅风咧，咁啊作为山艺教练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啲山友啊，去到挡一挡，系咪一定要揾间石屋啊？咁样山上面冇石屋嘅点算咧？系咪趴低咧？点搞好咧？新年上 其实咧好难揾石屋噶啦， 系啊， 因为都俾人住晒啦， 荒山野岭有石屋都唔敢入啦。 我真係唔好講，即係嗰啲污糟邋遢嘢先啦。其實佢真係石屋點解唔好入咧？日久失修，好容易冧。 冧啊嘛，梗係啦。 啊，石屋呢個我想講，不過就留翻陣間先講，因為 係 咯。我講翻先，如果真係突然之間好大風咧，其實大家都試過一種感覺嘅，行行下街，喺大廈同大廈之間，突然因啲嗰啲風一搶，咪搶到好大風嗰啲、就似啦。 係。 咁我哋第一件事做乜嘢咧？唔好將啲當風嘅嘢，譬如你揸住把遮咧。咁可能要收遮啦，因为佢好似个降落伞咁就兜起，即係当年啦，你穿梭机落地下之后呢都会后面开个降落伞去减速啦。即係情形就似係我开咗把遮嘅话呢，咁佢就会将我哋扯咗佢。 喔、哦、遮都即刻反喎呢啲时候。 反都好啊，有时候啲好强力嗰啲遮呢佢唔反呢，好似佢嗰啲力向后推你咁样。 咁扯埋你落山喎、 哦。即有机会啦， 有机会啊呢、這个危险啊。 就紧张啊乱啊，咁所以呢个呢有时候就遇到突然有強風，第一件事先要踎低先， 係踎低， 啊踎低先，咁啊將把遮收咗佢先， 嗯， 必要時就放棄把遮啦，因為佢真係會取走你個人嘅， 嗯， 就算唔係取走個人嘅話咧，屈親個手腕都唔係一件好事啊， 係、哦，因為你諗住咧，捉實把遮捉得實啲，你點知你一大風嘅時候咧，我捉得好實，啪一聲，哎呀！情况就咁发生啦， 好多时候适当时候就要放手啦。 系啊，所谓舍得舍得，唔舍点会得咧？系咪？ 咁同埋咧，咩地方会有即系比较大风嘅？通常你会谂山顶啦。 系啊， 其实咧好多时候系山同山之间嘅山谷、山坳位，冇错 啊，真系。 唉、哎，呢啲真系好犀利啊！小白中学嘅白队长，你真系好犀利啦。 点解咁讲咧？点解我会成日答啱咧？因为我都行山啊嘛，新年上， 即系点解我都知，我都下咗嘢啊嘛， 系啦。 另外咧， 仲 有点样可以喺咁啲地方，即系睇点样睇地图就睇翻咧。我上次有讲过，睇地图嘅时候咧，系啲等高线嘅圆形咧，咪一个即系等于山顶啦。通常睇翻数字吓， 嗯， 咁你睇两个圆之间咧，嗰啲位谷位坳位咧就特别抢风嘅，我叫即系马鞍啊。 喂、哎，咁你呢个知识真系要带住啊！如果喺地图嘅话，都睇到边个系当风位喎，真系。 诶，其实估到嘅。 嗯。 咁另外有一个咧，就叫峡道反应，咁即系好似成个峡谷嗰个叫好似 valley 咁样嘅。 V 型咁样嘅。 系啦，左边咧有一排山嘅，情形就似可能去行紧呢个叫做雷打石。咁雷打石侧边嗰啲位咧，其实突然间好开扬嘅。 吓。 咁嗰啲位又会突然之间当风嘅。 嗯。 情形就似大厦同大厦之间有条罅系一样嘅。 哦，海边啦、啊，海边都非常之当风、啊。 诶、哎，海边就唔使讲啦。 系啊， 点啊？诶，无端端行咩海边啊？边度有啊？电话唔近边嘅噃，咁唔系。咁有个海下路咧，要大滩郊游径。 系。 咁嗰段咧就全程都海边嘅。 嗯。 大风有咩危险咧？佢真系响海边。咁当然咧就冇栏杆嘅。 啊。 咁呢个我觉得即系可以要商榷下，因为佢本身都啲山坡啦，唔、 嗯、 会一跌落海边嘅。 嗯， 但系如果加咗栏杆咧，成件事就冇晒趣味。 系、哦，咁但系如果真系遇到咁大风，佢冇栏杆，梗系有趣味啦。但系冇咁大风，冇栏杆，我条命都冻过水、哦，衰到。 咁所以我哋咧，如果你行喺山边嘅时候有大风雨咧，记住就接近山边去行。 吓、啊， 因为仲有一样嘢你惊咧，可能惊落石。 哦，系落石系 啊，咁你落石点解唔系行开啲啊？咁样，因为通常啲落石咧会弹啊。 嗯， 咁我以前爬石都系咁样嘅。 嗯， 上面一嗌 rock 或者叫 fall 咁有啲嘢跌落嚟咧，通常佢都嗌唔晒噶啦，跟住就会嗌。即系广东话有一个字好形象噶， 哇！咁喂，咁样唔掂，阿Sunny Sir。如果行山嘅朋友真系唔可以改名叫阿 Rock， 因为大声系阿 Rock， 即系下低个净系应佢，冇谂到系有落石。 所以我哋就啲铁埋埋边嘅墙度，等佢弹开嚿石，通常都会咁嘅。咁啊，有可能就如果用手挡咧，我都听过好多故仔，一用手挡嗰只手就断噶啦。 哇，用手挡佢真系睇卡通片睇得太多，呢啲石头 自然反应嚟噶，因为你一埋到去咧就会自己就会俾手挡开佢。 哦，同埋即系就算只手咧，你唔好话可能细旧啲嘅石头咧，你用手挡其实嗰啲石头系 都仲 好锋利，好锋利噶， 好犀利噶，所以冇办法。 同埋加埋个重量，所以咧我自己行山嘅时候咧，我系会。長期 keep 住戴住隻手套嘅，即係我成日個心態就係咁、手套咧，就係有陣時候就算你話普通行山，戴住冇乜嘢啊，你行平路啫，或者跑平路啫咁樣，咁但係所謂意外你真係估唔到嘅，當你需要佢嘅時候咧，你先至嚟戴咧就一定戴唔切嘅。咁但係我試過有幾次咧，即係真係跌親啊，或者真係好似新嚟 Sir 所講， 算腳 有落石都有試過，我真係攞個手套擋一擋咧，起碼我唔使擦损，呢个真系差好远，因为或者落地嘅时候我先亲落地啦，我直头成个手掌揿落去个地下我都够胆，因为如果我唔戴手套咧，我只手掌我就嚟挨近地下嘅时候咧，我又会缩，因为我又惊整亲只手，我只手缩咗，我个头冚落个地下，所以我就有个习惯咧，就系、是、不如好似戴住手套，好似感觉上安全啲添咁样。 这个就似每个人行山都一个护身符的工具一样。 是啊是啊，信心都大一点啊，这个真的。 我自己就一定是手巾仔啦，因为遮太阳啦抹汗啦咁样，所以就每次出门口呢冇条手巾仔呢周身唔聚财嘅。我带身班呢好多部门里面都不约而同呢条手巾仔用过未嘅呢有条手巾仔喺度。 你会洗嗰条手巾仔 好多条嘅食光咗之后。唔係毛巾嚟嘅，即係手巾仔。我將去外國去旅行嘅時候，就會買嗰啲手巾仔。 哦，咁啱啦，嗰啲又型又靚啊嚇。 係。 不過講翻先，我哋今日講大風啊。 啊，唔好意思。 大風如果真係見到嘅話，咁石屋就大家真係要衡量一下嗰個石屋會唔會吹冧啦，係咪先？ 冇錯冇錯。 咁但係頭先新年成日都講咗咧，就喺個地圖嗰度，亦都基本上可以分析得到咧邊個位係大風嘅。即係如果我喺個山上邊。我又唔係好熟地形嘅話，即係我唔係好熟個大，我都可以攞個地圖出嚟睇。咦，我望到邊個位唔係兩個圓圈中間嗰啲位喎？咁我係有冇話揾到邊個位又比較上係唔當風可以去匿下嘅咧？ 通常都係山腰位。 山腰， 即係你側邊有大靠山，而望開你個開陽，即係你正面嘅位置咧唔開陽嘅，就通常都唔大風嘅。 嗯。 咁呢啲位其實地圖上面咧就好容易睇嘅啫。等嗰段密麻麻密麻麻咧，通常都系斜坡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啊，越密就越斜啦。咁你行紧山，大部分香港嘅山景咧，都会喺一啲即系山腰啊、山顶、山脊、山嘴度有嘅。 系。 如果当时你最当风嘅地方咧，就系山嘴同埋山脊。 嗯。 咁你想行翻低少少，甚至乎真系我假设我上紧南斜尖， 嗯， 冇得避啦。 系。 咁就可以喺个山嘴旁边呢位踎低，咁就已经差好远噶啦。 哦，系 喎，个风，即系啲风就啲踎低咗，佢就会靠个山形帮你射咗嘅。 系， 咁我哋上次即系帮 V 字头嗰间公司佢哋拍嘅时候咧，啲姐姐仔上山，因为啲风吹咗喐尽，佢太轻啊。 吓， 咁啊，结果叫乌低身，佢只脚爬爬咁样爬上去咯。 哦，咁啊会冇咁当风，真系安全啲嘅，去到嗰啲位。 咁最紧要啲嘢就要绑好晒佢， 嗯， 即系我另外一习惯就系可能你接喺背囊侧边嘅遮啦， 嗯， 帽啦，全部都要楞住佢，咁一吹咧，你好多时候为咗执嗰顶帽咧，就会跣脚噶啦。 啊，系，即系吹走咗，跟住你又要赶住去执啊，呢啲都系人嘅心态嚟， 人之常情，好合理啊。好似你话哦，有石嚟你会用手挡，跣落地下你会搵手揿，咁其实全部人之常情嚟嘅， 系， 即系戴手物又唔系错嘅。咁我哋都有啲朋友仔话哇咁傻啊。行山戴咩手物啊？会有风啊？咁热啊？咁你咁惊就唔好行啦。咁又唔系， 即係各有各法啦。你中意保護自己，戴隻手，我隻手物又唔阻礙到人哋，又唔阻礙到大家。咁其實互相尊重又係我成日都提喺口唇邊嗰啲嘢嚟。 啱啊，最中意你呢句啊嚇。係啊，喂，嗱，今日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其他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 ，OK，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轻易作出咁样嘅决定。搜查令系由联邦法院授权，佢亦都亲自批准搜查嘅决定。搜查当日已经将有关文件嘅副本提供俾在场嘅特朗普律师，行动符合司法部嘅政策同程序。加兰话，由于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司法部已经要求法院解封搜查令。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早上五点，热带风暴米雷系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系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四个钟。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嚟嘅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CIBS， 我是谁？我是巴基斯坦人。 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Namin hai。Hello， 大家好，我叫斯朗。其实好多时巴基斯坦佢哋都系因为宗教而产生到佢哋嘅文化咯。 I love Hong Kong， 我哋系住喺香港嘅少数族类朋友。 Main kono mein Pakistani， 欢迎你一齐认识佢哋。 我是谁？我是巴基斯坦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首你喜欢嘅歌，又或者系我的歌，寻找日本卡拉 OK 界最受欢迎歌曲。快闪嘉宾阿杜。 韩国嘅朋友，大家好，阿杜です。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被誉为日本历年最受欢迎卡拉 OK 点唱歌曲排行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阿 Didi 就会同我唱晨光第一线咁嘅歌啦吓，咁啊 Toby 唔会 ，Toby 可能唔识唱。 边首歌先？ 晨光第一线、 哦，愉快清早，你晚清晨嗰、那个唔知乜 嘢，啲歌词有啲错啦。 系啊， 不过都 OK 啊，都 up 到两句。系 啊，系 几惊你唱咗清晨爽你啲歌？ 哦，清晨爽你咁啊， 连晒谱啊， 你叫我唱 嘅，都系香港电台啊。好啦，咁啊，而家听紧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白拳号小白喺度啦，咁啊，交通组嘅同事咧，阿 Toby 都嚟咗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咧最新嘅交通情况。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 ，Toby。 我剛才只是想到一句，就是我得你都得，反而呢句我成日同 Didi 都讲的。 为什么 没有，这个都是、清晨爽利那些 friend 来的嘛。 得啦得啦，哎得啦， 我帮你人哋 sell 紧个节目啊。 讲翻晨光， 好啦，讲翻交通先。咁咧，今日交通咧好好、啊，乜嘢爆水管都冇、啊。 诶、欸，几好喎、 啊！系啊，真系咁，所以咧有少少恒常啲嘅道路工程嘅风暴咧，就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喺、油塘嘅高辉道啊，因为有渠务工程，高辉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宝城工业大厦嘅慢线咧系封闭咗嘅。咁喺新界方面，马鞍山路同埋恒泰路咧，因为有工程，所有车不能够由马鞍山。山路近住欣安村嗰段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入右转入去恒辉街嘅。咁、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仲系正常噶。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咁今朝有个安全车速嘅位置嘅就系、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咁啊咁啦，今朝嘅交通就 系 咁啦。 诶、几好、啊，真系今朝 系哦， 路路畅通、 啊。系啊，放暑假应该系，所以都系好好。好啊，冇乜车咁样，暂时 我就咁开个地图睇咧，都真系好多地方都系 绿油油， 系啊，绿油油， 系啊， 形容得几好啊你。 系、我哋都系咁同阿 Didi 都系咁讲噶， 好少咁睿智噶、啊， 系咩？ 不过都就咁睇个地图咧，我又见到好多嗰啲绿色嗰啲感叹号啊。 哦， 見唔見 得？哦，係喎，係好細個喎，你嗰啲感受。 嗰啲咁我部機細啊嘛， 真係好迷你。我唔係綠色嘅，我部機嘅感叹号係黃色嘅。 咦，係喎、 啊，係咯，咁神奇嘅。咁不過嗰啲感嘆號其實都係一啲佢認為可能封咗路啦嘅位，咁佢就會擺出嚟，咁但係未必準確噶，咁所以都係聽翻我哋最準確 啦。咁梗係啦，係呢啲參考啊嚇。 係啊，參考啊，所以真係唔好信足嚇。 就係最準都係聽翻交通嘅消息啦，因為我哋喺運輸署要攞料。 係啦，最準確官方嘅消息。 官方消息 係啊，係、啊，咁啊最好啦，係咪？ 咁 啊嗱，小白有啲嘢都好好嘅，就係咩咧？今日同大家講下今個月。8月20号嗰日，咁咧就系下个礼拜六嚟，礼拜一、礼拜六啊，唔好意思啊，礼拜六，你估有啲咩发生咧？ 礼拜六啊，你唔使翻工咯。 啊，啱啊，咁样。另外都仲有一样嘢系好消息，好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咩咧？就系当日咧系可以免费搭电车一天嘅。 诶、8月20号啊？ 系啊，下个礼拜六、啊。 咁、你19号嘅咧，再喺呢度提一提、啊。 哦，可以。 而家开心咗先。 系啦，而家同大家讲定先，咁啊可以计划下20号玩咩啦去。咁啊，港岛区系任搭嘅全日，咁啊，因为有一个时装品牌咧就系同电车公司合作噶，咁、所以当日咧就系可以全部人免费搭咁样噶嘛。中意去邊去邊啦？ 幾好喎、啊！即係喺港島嗰度，而家就多咗，譬如有偶像生日，又包咗佢一日咁樣。而家就時裝品牌包佢一日。 啊，我都發覺真係好多人包電車喎。 幾好啊！ 係啊，唔同嘅組織啊、團體啊咁、樣。 有陣時電車公司都話佢可能即係盈利方面就麻麻地啊咁樣。 係啊， 多啲俾呢啲生意佢做。 係啦、啊，俾多啲呢啲當然啦，那個筆數我諗佢計好曬啦。 係當然啦。 係啊，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應該都係一個幾大嘅收入嚟嘅。即係可能一定會，可能應該賺多過平時嘅。 希望啦， 系啊，希望啊， 佢哋都会同你讲啲少少啫，少少啫 咁啊，讲就咁讲啦吓。咁啊，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可以享受下呢个免费嘅电车嘅服务啦。咁可以去港岛区咧畅游一天啦。 系咁啊，时装品牌就会喺上面卖广告定系点咧？唔知道 啊，佢会点样好得意嘅时装品牌咧？佢就系会，因为佢系一间卖衫嘅公司嚟嘅，本身系咁，佢咧就会当日你会去上车嘅时候就会见到电车嘅司机咧，都系着咗佢个品牌嘅衫嘅。 喂，咁几醒目喎？其实即系我想象啊吓，咁鞋系咪都系佢哋咁样？ 鞋就唔系佢哋嘅，但系衫就系衫裤都系佢啦。 衫裤都系佢，咁我都觉得几醒神啦。同埋老实讲，咁人哋都赞助香港市民就免费搭车一日，咁我哋即系免费午餐啦，变咗好似咁样免费搭车。咁我哋睇翻人哋啲广告，其实都合理。即系而家睇嗰啲网上嗰啲平台，好多你唔使钱嘅，咁你咪睇广告咯，就 系 咁啫嘛。 咁其实佢个广告又唔系话卖得好核突嘅，即系都系佢着下件衫着下裤咁样。 系咯，系咯，你中意睇咪睇，你唔中意睇你咪纯粹搭嗰架车咪算咯。 同埋个司机有时候可能你未必会留意咁仔细佢着紧咩噶嘛，咁可能都系你都系嘟落车咁啊走咗噶嘛。平时 系啊系啊， 咁所以嗰个卖广告嗰个嘅元素可能唔系咁强嘅。咁不过咧，我就好好奇，究竟每一个司机系咪都系着同一套衫裤咧？定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咁样？咁每一个司机都唔同嘅话，几得意咁会系咯。 我到时去睇下。 系啊，可以睇下啦咁 样。 系咯，咁呢个新嘅免费优惠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个礼拜六嘅。 下个礼拜 咁另外咧都有样嘢可以同小白你讲，就系咧有四条啊新嘅，应该有四组，有六条新嘅新界小巴专线嘅路线咧，就会系而家运输署招标啊。咁咧就系希望咧真系有一啲嘅有兴趣嘅小巴公司咧去申请嘅。咁有四条嘅路线咧，其实主要喺边度咧？包括你大埔区嘅。咁咧首先嗱，粉岭区就有一条路线啦，就系致福围至到联和区，马色路至到粉岭站呢一组啦。咁第二组嘅路线咧就系大埔啦，富蝶村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富蝶村去大埔广福道嘅，就是一条循环线嚟嘅，咁啊计划紧啦。咁第三组嘅路线啊，就系安达臣道啊，即系呢个安泰啊嗰、那个嗰度啦，顺利村啊嗰头啦。咁啊至到尚德公共交通总站，另一组咧就系安达臣道去到油塘嘅循环线。最后一组啦就系将军澳站至到百胜阁嘅。咁有四组路线咧，就系而家公开招标紧啦。咁到时候咧睇下会唔会有啲小巴公司系有兴趣申请。咁如果真系招标咗，佢哋真系中咗标啦，咁可以多啲路线俾市民搭到 啦。我都系想讲呢样嘢。咁最紧要咧就系、是交通咧就更加便利于市民，咁最好啦吓。 其实你见到呢啲都系一啲新啲嘅区， 新啲嘅区或者新啲嘅屋村，譬如富蝶村咁样，都系新啲嘅。 啊，你有听过小白姐？ 我一路听嘅时候一路谂，即系譬如同富亨富线，甚至如果用蝶，应该蝴蝶嘅蝶啦。 啊，系啊， 咁都应该系近凤园一带嘅。 哦，系啊，你我唔知系咪啊，我都唔肯定。 我估下吓，我转头睇翻地图先。 我都要睇地图。 系啦， 咁啊，到时候有啲新嘅路线，咪大家又可以方便啲出入。 冇 可以搭多啲啦， 系好，唔该晒 Toby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睇下 O 有啲咩提示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哇，嚟到礼拜五啦， 礼拜五啦，系啊， 系 Happy Friday 啊吓，各位听众朋友，咁今日个天气咧唔差嘅，暂时嚟讲见到少少咁多咯，蓝天白云啦，有一半黑乎黑乎啦，另一边就都系比较密云少少嘅，咁啱啱开咗一半啊吓，咁究竟今日系阴天密云定还是？系啦，有阳光咧，蓝天白云咧，估计机率咧都系一半一半，咁睇下你望向边边咯。你如果觉得系阴天，即系冇咁晒，系心情好嘅，你咪望向阴天嗰边啦。 如 果你觉得蓝天白云系令到你可以提振精神嘅，咁咪望向嗰边啦。人 系 好简单 嘅，自己选择啦。 系啦，拣啲自己开心嘅嚟睇，拣啲自己开心嘅嚟听，咁就最好啦。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 好，唔该晒哦。喂，咁啊，开心嘅事情梗系听住晨光啦。咁我哋又会同你开心咁睇住呢个天气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咁啊，都系呢句，唔好俾天气影响咗我哋自己嘅心情啊吓。咁啊，雨势有时较大，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9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咁啊，展望明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嘅。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星期六日可能即系听众都系可以喺屋企休息一下，或者出去谂住有啲活动嘅时候，都要留意埋呢个天气啊吓。咁啊，礼拜六日咧，咁啊都系有骤雨嘅。咁如果你系谂住安排一啲户外活动咧，咁啊最好咧就准备定一啲，例如系有地方可以俾你遮一遮住啊，唔好下下都湿身嘅地方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我哋有周树街啊街歌喎。 晨光大學。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咧有啊周树佳啊佳哥，咁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啊佳哥喺度，早晨。 早晨各位。 哇，上次咧讲姓文嘅，咁啊，我啲姓文嘅朋友咧都听到津津乐道啊。 系 嘛？系喎系喎，喂，嗰啲系我祖师嚟噶，嗰啲都咁讲。 系。 咁但系上次阿佳哥就话到咧，其实香港姓文嘅朋友原居民咧，咁啊其实都唔系净系话喺元朗啊， 系 啦，唔系净系嗰边嘅。 系。 咁啊话到新界东都有嘅。 新界嗰边就近大埔。 系近大埔。 大埔其实佢嗰个位置系大埔同粉岭交界啊。 系。 那个高地上边，咁咧即系今日咧嗰度有一个好大嘅私人屋村。 是 啦，康乐园。 哦，康乐园嗰边附近。 嗰边就唔系康乐园喎， 啦。 康乐园对面。对面呢嗰、那个一大片嘅平原，嗰度呢有啲平地啦，高地嘅、平地啦。里面有好多嘅河溪流过啦。咁呢班姓文嘅人呢，佢祖先呢就睇用咗呢度嗰个环境。 是。 於是乎就喺度就去种喺度佢住落嚟喺度种嘢。 是 啦。咁呢班姓文呢同上个礼拜讲嗰班姓文呢其实是同一个太公嘅。佢、哋都系由保安搬落嚟嘅。咁呢保佢哋个太公呢元朝嘅时候即系佢哋系抗元兵㗎嘛。即不过就失败咁样啦。一路一路走落嚟。走嚟之后呢就喺呢一个保安度住落咗。咁就分咗就生咗有七个兄弟嘅。咁七个兄弟里面呢五个就留咗喺后嚟嘅所谓嘅即係大陆啦。有两个就落咗嚟香港嘅新界嘅地方居住。咁一班就喺新田。另一班呢就是今日而家讲嗰班啦。 哦，咁 就叫太亨啦个地方。 太亨啊。 係。 因为我见到呢其实你话康乐园对面啦、其实又有啲譬如是林村啊围头村是不是那一堆呢 嗱未去林村入面、在林近那个山下面即是那个和合石那个山下面、和合石下那个山下面那一堆其实靠山入面呢有一条很大的乡叫太亨乡 太亨 乡三条围头村在那里的 嗯 那环境很漂亮的拿个什么乡村什么美化环境冠 军。这么犀利啊 是啊很漂亮的很漂亮的。 我都想去参观一下喎、 即是估不到行出面行公路行过好少会留喺嗰度睇㗎嘛。 係啊。 咁嗰陣時我十幾年前啦、 啊、 首次去嗰條村都好驚訝，哇返咗啲咁正咁幽仲有啲咁幽靜嘅鄉村咁企你乾淨嘅鄉村喺度。 哇都幾值得去望一望睇下人哋嗰啲村係點樣發展喎、 啊。係啊，咁呢條村呢條佢三條村為之一條鄉啦叫太亨鄉啦。咁呢就祠堂村啦。青磚圍啦，灰沙圍啦，咁樣啦，咁樣咁啊，大約有一男女加埋一千人到啦，咁樣嘅咁啊，自成一個世界。咁啊，你冇睇小佢哋喎，呢個好犀利喎，呢條鄉，因為咧第一佢有一間好靚嘅祠堂嘅，叫做佢又係叫民事宗祠啦。咁呢間祠堂咧如果俾我，佢又唔係好大，但係咧佢經歷咗一啲嘢都幾得意嘅，就係咧佢曾經冧過嘅。 哦，再起嘅， 重新再起。咁咧，佢哋再起嘅时候咧，就好犀利有啲村民。点解咧？嗱，起间祠堂咧，你知啦，即系要啲人力物力唔少噶嘛。咁咧就加上咧，佢哋想咩复古啊？即系话咧，冧之前点嘅样？ 就要起翻咁嘅样。 冇错啦，即系我哋叫做修，即系修古似古先得噶嘛。 以前咧，我成日听啲人讲咧，话如果要修补呢类型嘅祠堂啦，咁啊，因为又要做翻以前嘅面貌啦。 系。 佢哋甚至乎有啲严格到咧，系咪话咩油漆啊，甚至都要系要翻以前嗰种嘅提炼方式啊？咁样去到再油翻上去定系点嘅咧？ 有啲人梗系希望咁嘅要求啦，但系时代转变咗，有啲旧嘢再冇。工廠生產啊，即係冇啲窑啊生產咧，咁啊好難做嘛。不過佢呢班村民咧，就佢哋有班人好叻嘅，自己去揾呢個生產商啊。譬如話咩咧，就譬如喺舊式嘅屋最重要就係唔用沙土啊嘛，係用青磚噶嘛。佢哋翻去大陸，翻內地去揾青磚廠，咁啊逐間逐間去揾。是要啱佢哋嘅舊時嗰啲磚嘅尺寸，逐間揾就，佢哋揾到邊度咧？揾到清遠啊！ 哇！ 去到清遠就揾到嘅， 搭車都搭咗好耐，周圍仲要周圍揾喎。 跟住又要揾橫梁咧。 清遠咪即係廣西嗰邊嘅咯喎，係嘛？ 近住唔係，係廣北部，廣東嘅北部。 係。 好啦，咁又要 揾條橫梁喎。嗱，越舊嘅屋係用木梁啊嘛。咁咧而家咧好多村啊，啲嗰啲人咧就覺得哎呀好麻煩，即係一勞永逸啦。咁咧都唔用木梁噶啦，就改曬用三合土。咁但係佢哋覺得喂，我哋舊嘅喎，我哋想做舊，用翻舊，即係變翻舊啊，用翻舊嘢。咁啊，梗係用翻舊制嘅，用翻木梁啦咁樣。咁佢就上上邊咧就去揾啲木啦。搵啲木好似喺福建搵落嚟，唔記得福建係江西搵落嚟。 哇， 係，係啊，廿年前喎， 好有心啊，真 係。係啊，好有心機。咁啊，見到咧就搞咗間好，即係喺我眼中咧，哇，簡直真係愕然啊！咁靚嘅，咁靚嘅。嗱，佢哋係冇請啲咩教授啊，冇請啲咩文物修復專家去幫手㗎，全部係村民自己去咧，去搵嘅，佢自己畫圖，佢自己構思去搵材料。揾建築商咁樣嘅，啊好犀利嘅，咁啊嗰年佢哋開光，我就適逢其會，就喺度瞓咗一晚先。 哇！有咩體會啊？你嗰陣時 嚇？ 吓、啊，有咩睇到啊？你瞓咗一晚。 第一件事咧睇就系佢哋个拣嘅时辰就半夜三更就开光啊嘛。 系。 咁咧就佢，即系咧佢个祠堂嗰时烂晒噶，烂到得翻唔系四埲墙啊，得三埲墙。 哇！诶、哎，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行郊野公园有阵时见到嗰啲 系啊， 旧嘅系啊，嗰啲废村咧得三埲墙 嘅，佢都有三进三间嘛，佢祠堂系。吓、啊。系先，佢唔系两进，佢唔系三进，佢两进，两、啊、进三间。 啊 好啦，咁咧冧晒啦，咁咧啲神珠牌都冇晒嘅，神珠牌冇晒，咁佢又重新做翻晒神珠牌，抄翻晒太公啲名，咁咧跟住咧嗰问咪要请神开光咯，请南婆师傅嚟帮佢做嘢咯，咁啊扎咗个时辰半夜三更嘛，半夜三更咁样你为咗要睇咁啊，你梗要喺度睇度做啦，睇完之后喂村民家人就屋企咁，佢梗系翻去瞓觉啦，但系佢第二朝六点几钟又要一早起身嚟拜神喎，咁我住市区噶嘛，咁唔通我一来一回好嘥时间噶嘛。喂，我又同阿孙长我哋讲，我孙长啊，喂，不如今晚我帮你看祠堂啦，咁就瞓咗喺佢个阁楼嗰度， 又可以做个记录喎，街哥嚟嗰阵时， 结果好早啊，五点几钟已经有村民嚟拜祖先啊， 哇， 系啊，咁啊又做咗记录咁样咯，咁你都知道佢啲居民佢哋个传统系点样啦，系啦， 哇，咁啊，所以你嘅知道传统可以同我哋听众讲下咯， 系啊，呢唔容易经历嘅，因为点解咧？今时今日嘅香港啊，唔好就算内地又好啦，或者其他地方都好啦，一间咁大嘅祠堂重新咁样咁装修，跟住咧，应该唔系重建啊，唔系装修， 重建， 而佢系用翻旧嘅物质，用翻旧嘅传统，唔轻易撞翻啦，咁时咁样。 哇！呢、這个真系大工程啊！呢、這个我都想去望一望。即系如果你话喺粉岭啊、大埔呢啲地方有嘅时候咧，譬如圣文嗰啲宗祠咧，我都觉得听完你讲，我觉得好值得去睇。 系啊，香港啲旧祠堂咧，其实都保护得几好嘅。咁、但系要全套咁样睇佢哋啲祭祀啊啲嘢咧，我廿几年嘅经历咧，即系得嗰个祠堂，由佢哋个上梁，包括由佢哋嗰个开光跟住到入火咁样，都系真系一次经验。 哇，咁啊系啊，人哋即系祠堂，就算做啲乜嘢都唔会大锣大鼓就邀请啲外来人过嚟睇啊。 会， 我会噶， 会大锣大鼓邀请人嚟睇，但系中间之前嗰啲 preparation 啊，即系嗰啲拜神啊、开光咧，就未唔会招呼外边人噶嘛。 哦，系啊，系啊。 其他村嚟贺啲咧，就一定会大锣大鼓，但系已经系唔系我哋想睇嗰啲嚟噶啦嘛。 系啊，系啊，就 唔系我哋想记录嗰啲嚟噶啦嘛。 哇，咁啊，你睇嗰个就真系入晒骨啊，嗰啲位。 系啊，系啊，咁多年嚟都好难做，都做唔到咁大规模啦，咁多嘢睇啦。 系，喂，咁啊，讲翻，如果圣文嗰啲喺大埔嗰边发迹啦，咁啊，点解又会发展得越嚟越好嘅咧？ 佢嘅太公原本系养鸭嘅， 养鸭嘅，系。 咁啊，当时嘅大埔啦，而家填晒海啦，其实火车桥一带已经系海边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火车桥海边嚟噶嘛？ 系啊。 佢哋太公就喺火车桥侧边嗰啲旧嘅村嗰度咧，就近住海嘛。咁嗰啲村冲嗰啲位度养鸭嘅，咩年代咧？元朝嘅时候。元朝嘅时候，未到明朝啊！元朝嘅时候，咁后来佢嗰阵时叫文家庄嘅，个名叫文家庄嘅。咁咧就后来咧就有佢又做过碗嘅喎，吕太公，因为附近有分个碗窑啊嘛， 以前出產啲碗噶嘛。 哦，係喎、哦。 係啊，初初落嚟嗰時候，你又冇家，你走難，你冇家業，佢哋梗係打工啦、啊。咁、哦、打工咪去碗窯做工咯、啊。 哇、哦！而家碗窯仲有冇啲即係遺跡係以前做碗嗰啲遺跡㗎？ 有，佢有一個有一個窯咧封咗嘅。 嚇、 啊！封咗意思即係咩咧？即係佢裏邊係有好多，佢以前嗰個係窯嚟嘅，但後嚟放棄咗啦。但係裏邊有好多仲有啲嘢度嘅，佢用啲泥封咗，全部山成個你望去好似個山頭咁樣，種滿曬樹，種滿曬草，你唔知道原來中間係空嘅，裏邊係窯嚟嘅。 哦， 係啦。系啦，你就佢哋有個咁嘅有個咁嘅位置嘅，咁喺邊度咧？梗係講唔到俾你聽啦，神秘啦，你講 好。咁啊，睇下行山有冇经过啊？ 做完碗啊，养完鸭，咁啊，跟住就发现就系一路发展啦。咁到再过去咧，就系耕田咯，就揾到而家太亨嗰个地方啦。 哦，咁啊， 嗰个水源充足啊。 系， 太亨呢个名咁靓啊，其实佢旧名叫叉坑啊。 哦，都系因为嗰啲 差，嗰啲水源好似分叉咁，叫叉坑。 哦， 叉坑咪叉叉声唔好听。 系，咁啊变太啦。 咁啊变太啦，咁啊靓啦，靓好多啦。咁啊坑变咗坑咯。 嗯，哦，原来 喂音变啦，系啦。 系。 咁啊一路住落嚟，咁啊一路开村啦。 嗯。 最早系祠堂，跟住后嚟就变咗青村，再加多一条叫灰沙，系仲一条新村嘅。 嗯。 新村嘅位边度咧？新村即系大约今日嘅开乐园啦。 哦，就是、 后来咧就系啦，后来咧就嗰啲地就卖咗啦，啲屋就有啲屋就冇咗咁样，咁后人就卖咗啦，或者移咗民卖咗笪地咯，就咁啊变咗有私人发展咯， 嗯， 就咁样嚟嘅。 哦，咁啊姓文嗰啲其实都系又系同姓邓嘅第二个故事喎、哦。 系啊，仲有啊，大埔有两个墟，一个叫旧墟，一个新墟啊。其实新墟嘅出现。同太亨姓文系好有关系嘅， 系 冇错。 喂，咁下集 姓文嘅佢哋一个太公咧，冇、啊、可能有兴趣。 要下集讲啊，佳哥。 好，有机会再讲。 好嘛，我哋下次再倾。唔该你， okay, 拜拜。 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证实，联邦调查局人员搜查了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联邦调查局人员是在星期一搜查海湖庄园，据报与调查特朗普有没有在离任的时候从白宫带走大量机密文件有关。加兰未有解释搜查的原因，只是说部门不会轻易作出这样的决定。搜查令是由联邦法院授权，他亦都亲自批准搜查的决定。搜查当日已经将有关文件的副本提供给在场的特朗普律师，行动符合司法部的政策和程序。加兰说，由于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司法部已经要求法院解封搜查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起政治挑衅，制造台海紧张。中方及时讲清事实和展明立场，有力回击无理指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坚决维护正当权益。王毅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提到美方释放虚假信息，为佩洛西窜访洗白。美方無理狡辯一次，中方就揭露回擊一次。明確指出美方犯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縱容支持台獨勢力、蓄意破壞台海和平三大錯誤，嚴正警告美國不要輕舉妄動，不得一錯再錯。王毅說，台海形勢依然波決雲詭，中方將會警惕美國借題發揮，策划加大军事部署，试图制造更大危机，警惕台独势力误判形势，内外勾连，在分裂道路上一意孤行，警惕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跟风表演，破坏与中国交往的政治基础。 新一届政府上任一个几月之后，公布特首、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首份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其中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太太共同持有油尖旺区一个住宅物业及车位自用。官员申报的物业除了在本港，亦都有位于英国、澳洲、新加坡和内地等。司局长之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申报最多物业共有七个，除了三个湾仔和一个中西区物业，在杭州、新加坡和澳洲各有一个住宅物业，部分由他太太或者和家人共同拥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申报并没有持有物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咁喺封路方面，文锦道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文锦道方向近住沙岭道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loud 啊，不如等哥哥教你啲嘢啊！ 想真心教我嘢，定乘机追我先？ 我是 Cloud 云浩影，想知道阿一同波胜能唔能够成功做我男朋友咧，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挑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已经来到尾声，奋斗者开始中期考核的排练，他们当中学习了多少，即将展现。 一毕业就说，我想做演员。你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一样东西，你就要用尽所有办法去得到它。 即是我很想告诉他们 OK， 我 OK， 因为我家人很支持我，我很想令到他们放心。 8月14日星期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新时代奋斗者。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方天兴成为了飞行救助队机长，切身体会到救援人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勇于付出生命，义无反顾，深刻感悟到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和意义，看到用生命捍卫荣誉的勇气和担当。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睇咩睇得咁入神啊？ 我睇紧系咪应该去做糖尿病筛查 啊？哦，好啊，因为糖尿病越嚟越普遍，而且早期可以系完全冇症状，而做糖尿病筛查就可以及早识别，早啲知道先可以尽快揾到治疗方法，可以延缓病情恶化，以及令并发症唔会出现或者系较迟出现。 我睇紧香港糖尿病参考概览，佢建议市民应该从45岁开始接受糖尿病筛查。若果有糖尿病高风险因素，例如直系亲属有糖尿病史、体重过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缺乏体能活动嘅人士，更加应该接受糖尿病筛查。 虽然你未够45岁，不过呢啲咁重要嘅资讯早啲知都冇坏啊。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糖尿病筛查嘅详情，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好啊，可以了解个人嘅健康风险情况，咁就可以及早识别健康问题，以便及早治疗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7:39啊，小伯睇下之后大事回顾，回顾咩先？ 回顾下呢度好多啊，咁啊，例如系卡塔尔世界杯啦，咁啊，嗰个开幕日咧，咁啊，亦都度紧，度紧到底系唔系如期啊，定还是咧就系会唔会早一日啦、啊、咁样？咁啊，香港方面咧亦都有话到咧就系、是、有啲免费频道啊，咁啊都可以播到咧19场啦。不过咧就讲翻呢个揭幕战啦，就睇下会唔会即系由11月21号，原本系11月21号嘅。咁而家就话想咧就改去呢个11月20号，咁啊都系希望咧咁当然系你主场嘅时候就系由卡塔尔啦对呢个厄瓜多尔，咁啊但系系咪系当日踢咧，定还是之前之后嗰日踢咧？咁啊而家佢哋就要拗数，咁同埋仲要等埋嗰啲又欧洲啊又美洲啊嗰啲唔知咩主席咧，就全部一齐咧就去到签埋名，系啦，凑齐签名咧先至可以改动嘅呢啲嘢。咁所以咧而家就有啲咁嘅提出，咁啊唔知道可唔可以改动，咁啊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喂，不过倒翻转头讲翻呢个网球先，网球咧咁啊沙莲娜威廉斯咧咁啊喺加拿大作赛嘅时候啦，咁啊亦都宣布咧，咁啊自己就要挂拍啦。咁啊系绝对系一个嘅传奇啦，系咪先？系啦，即系赢过咁多个嘅奖项，咁佢自己都话到咧，其实即系好唔舍得嘅。咁呢个即系嘅球场上面对佢嚟讲啊，非常之好多人生嘅经历都放喺入边啦，起起跌跌啊，甚至乎同佢自己嘅球迷嘅好多嘅情感咧，都系喺呢个球场上边。咁佢亦都系缔造咗好多嘅传奇喺度，咁啊赢过好多嘅奖项，咁啊亦都祝福佢啊吓。咁啊喺之后。就算挂牌咧，大家放心， 可以教波嘅， 冇错， 系啊，自己咁有显赫嘅成就，咁威系咪先？ 系啦，咁啊，拿度都有学校啊，系咪先？ 知嘅威啊， 拿度都有学校啊，咁所以又唔需要担心话佢真系完全咧就离开呢个球坛嘅。咁啊，运动员总系有好多嘅方法咧，咁啊，继续咧就系贡献运动嘅事业嘅。咁啊，好啦，又讲翻呢个足球咯。咁啊，呢个皇马咧，咁啊又捧杯啦。皇马捧杯咧，咁啊见到最厉害嘅当然咧就系佢哋嘅前锋啦，咁啊前锋佢哋亦奔斯马，咁啊亦都有份入波，咁啊而家咧就系皇马历年嚟咧第二 系 神射手， 劲啊！ 佢已经超越咗鲁尔啦。 咁佢而家第一系咩啊？ 第一系 C 朗啊， 系 C 朗， 第一 C 朗啊， 哦， 第一 C 朗就佢好似仲争150几球咁样嘅， 系咁哇咁多啊， 系啊， 咁 即系我一睇嘅时候，喂，真系好难超越。 唔系，同埋咧，奔斯马依家个踢法咧系做串绕啊，喺前方，即系有阵时佢把握能力好高嘅。当然我哋喺呢个环节都讲咗好耐话，奔斯马越老越可爱啦。我都觉得嘅个踢法好灵巧啊，同埋咧做串绕式嘅中锋咁样啦，类似。咁但系。呢一類嘅踢法咧，往後可唔可以入到100球咧？我有少少懷疑。 係啦，同埋咧，其實球員去到咁上下年紀，佢個踢法要改一改嘅。除咗本身嗰個身體嘅質素係有所改變之外咧，咁啊同一時間，我當奔斯馬都仲係非常之 fit 啦。你見到佢真係好 fit 嘅。咁但係由於咧 其他嘅球隊已經摸到啊！喂，你一定係揾賓斯馬入波啊！係啦，咁我咪將賓斯馬嗰個踢法就轉一轉咯、嗯。有陣時有啲位 passa 喺可能喺中場嗰度拱翻上嚟，咁、嗯、你要將個波咧由賓斯馬派翻波俾佢哋， 即係去做前端控波第一點，跟住分量邊 係啦。咁你嗰、那個叫做入波嗰個彈性啊，走位亦都多咗嘅時候咧，咁先可以令到對方就眼花撩亂啊嘛。咁啊可以增加嗰個入球嘅機會，咁亦都即係贏波。賓斯馬都好好啊，佢成日都係覺得咧球隊贏波 係 等於佢贏波。 哦，呢、這個真係啊，尤其是有啲球員咧就放棄個人榮譽咧，就想球隊贏波。有陣時尤其是啲年輕嘅球員咧。 嗯 就真係獨食啲嘅、 嗯， 因為未享有過一啲個人嘅榮譽嘛。 係啦，冇錯。 直至你享受到一啲球員獎啊，或者啊，幫呢隊球隊已經成為咧當家花旦嘅時候咧、 嗯， 開始咧心態會轉啦。 係啊， 就會咧分波 啊， 啊， 或者創造更加多機會俾隊友啊咁樣咯。 係、嗯，不過如果遇到一個超級巨星喺個球隊入邊坐鎮咧，其實就算年輕球員咧都有啲。即係十五十六嘅心態，即係例如曼聯咁講啦。好啦，你前鋒線咧， 你都係講曼聯，講曼城啦。依家講哈蘭特啊嘛， 哈蘭特 係曼聯嘅咩？ 唔係，因為曼聯咧，佢第一佢換波衫啦，第二因為 C 朗咧，佢一出場嘅時候咧，大家好容易有個心態，年青球員嘅心態就係、是、我唔俾佢會唔會俾人鬧咧？即係我都想入波嘅。但我唔俾 C 朗，跟住佢可能發脾氣，有報章都講好多啦。會唔會突然間入中場又話要調走咁？即係佢多咗好多呢啲揣測咧，就變咗個球隊咧，佢未必可以咁集中火力喺個前鋒線去入波。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如果我譬如 C 朗好明顯啦，之前有場 C 朗唔出嘅，你見到成班球員拱上去咧，其實大家可以互相俾波，互相入波，因為我夠膽射嘛，唔使話我準備射嗰下，我都要望一望喂。C 朗系咪副角，使乜俾佢？ 但依家个舆论又有少少转向啊！即系上场咧，曼联英超第一轮咪输咗波嘅，即系俾白礼顿入咗两粒。咁、 啊、 大家对坦克格啦，我终于读到曼联个新领队个名字、啊，因为译音有好多。 系 啊，坦克格啦，咁叫佢坦克啦，坦克啦，亲切啲又熟啲。咁咧佢个排阵咧就将 C 朗咧就后备先上场。 啊 咁一開始已經輸咗2-0啦嘛， 啊、 輸緊俾白禮頓喺奧脫福喎，咁啲、啊、曼聯球迷梗係好嬲啦。咁啊，斯朗出嚟之後咧，反而可以反吸翻一場，反吸翻一球，仲有咧就係、是、其實一個千載難逢嘅入波機會，其實就係咧喺邊線阿、啊、斯洛納度咧就派翻個波去中間，拉舒福特咧、面對龍門啊佢射到龍門隻手咯，即係其實嗰球 其實龍門好龍門好大㗎， 好大機會扳平啊！我講少少啦，即係英超第一輪咧，其實有少少總結嘅，就係、是、你個球隊個強弱懸殊係好高㗎啦。依家點解咧？曼城咧即係超勁，係超勁，即係中場線咧多咗好多唔同嘅攻擊啊，更加立體，因為多夏蘭特。夏蘭特咧佢真係大熟大用啦， 同埋佢而家咧。都已經融入咗曼城㗎啦，即係雖然之前第一場嘅比賽即係都有 入兩球喎、啊，大佬。 再之前熱身賽有啲甩落嘅， 熱身賽可能熱身演出嚟嘅啫，演出即係有最強嘅武器。 其他嘅球隊放軟手嘅，以為我搞唔掂。 係啊，你見到跟住會揀啊嗰啲咧，即係迪布尼嗰啲分波咧，練咗一億次咯，feel 到同阿夏蘭特嗱、 啊。 當然啦，我又唔係曼城，又唔係曼聯嘅球迷，冇話偏頗邊隊，但係純粹以波論波咧，我啊真係啊覺。得咧呢個曼城咧真係好齊整，咁同埋咧利物浦都係勁喎，利物浦又係先輸兩球咧俾富咸啦，跟住一撳掣又係可以追得，但係曼聯咧就真係做唔到呢件事啦， 始終即係仲 有待改善 啦、 有待改善。我覺得C 朗嗰個問題，究竟你全權俾翻 C 朗定還是係坦克格呢個主帥可以完美咁樣接管個球隊啦？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因為你見到英超啲豪門其實第一 round 咧全部都贏波㗎，係 啊， 即係嗱，除咗利物浦啊， 你輸波其實好難睇啊， 係連阿仙奴都贏， 係啊， 連阿仙奴都 阿仙奴好亮麗喎，其實今屆 嗱， 呢啲你唔好讲，呢啲你唔好嗰啲等我讲， 唔好赞佢， 因为佢无论系譬如 好似个仔咁样，系啊，即系 所以咪话咯， 你个仔好靓仔， 佢系你个仔，你唔好赞佢啦，你等我讲啦，系咪？你叫翻佢黑衣仔算啦。 即系我赞你个仔， 跟住咧就跟住，哎佢就 OK， 但系你赞你自己仔，哎佢又生暗疮， 系啊系咁样嘅。咁你见到譬如阿仙奴咧，佢喺热身赛啊之前嘅时候咧，都开始人脚亦都系稳阵啦。咁啊见到佢嗰个前锋线啊，或者佢后防嗰个嘅巩固能力咧，都越嚟越强，同埋咧。有板有眼，有板有眼對一隊球隊嚟講咧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去到我後邊防守得好，我交到前波前方嘅時候，你全部前鋒唔識入波嘅，喂，咁我點守都冇用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唔係喎。 上年話簡直係完全守唔到波啊！ 上年就災難添啦。咁但係今年你發覺佢個贏嘅時候，其實有陣時候都贏幾多粒添。咁佢嗰個前鋒嘅默契有啦，咁入波能力喺度啦。咁再加上真係第一輪嘅時候咧，亦都佢哋贏波啦。咁贏波嘅時候，即係證明佢今年啊嚇，即係諗住個心態都係。入翻前四噶，系咪？ 睇下有冇啲好啲嘅成績。 以前雲家嘅時候都係爭前四咁，但係而家就我覺得佢有力可以再上多啲添。 同埋我成日都講，即係依家英超咧名帥當道，亦都風起雲湧，最 top 嘅球員都喺曬英超噶啦，即係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上禮拜未同你講咧，話香港冇得睇德甲嘅，原來係真嘅，原來係真係冇，暫時冇電視台去獲得呢個轉播權喎。咁我睇翻咧，即係香港嘅電視台。收费又好唔收费又好啦。喂，咁你德甲都唔播，你播咩波啊？咁样啦， 系啊，有其他嗰啲又俾人买 晒。你估下播咩波？即系嗱 ，J League 不嬲都播开啦，不嬲即系 拣嚟播嘅 ，J League 同埋韩职都系。 系韩职都系啦， 韩职都有啊。有阵时下昼嘅时候会有播。 播我睇翻收费频道，播南美自由杯，好似一阵间七点几八点咧有一场，但系朝头早啊，即系我哋做紧晨光嘅时段。喂，你点解冇人买翻欧洲四大联赛翻嚟播咧？呢、這个我又即系始终帮啲球迷发下声啦，即系钱又俾咗月费， 会唔会系因为德甲 488一个月，我又俾咗啦，你又投唔到个德甲翻嚟？ 可能德甲个问题就系佢哋觉得拜仁实在太玩晒啊，咁、 哦、 令到嗰个趣味性咧就降低咗。 但德甲系好睇嘅，因为你德国嘅球队都系好机动性。同埋踢整体嘅，咁而且入波几多啦？即系德甲绝对系喺四大联赛入边即系相对英超冇咁多入波睇，但系其实德甲嘅入波率系好高嘅，入波率系好高嘅，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睇下往后有冇机会，即系有啲电视台啊用下钱噶嘛，买翻啲转播权翻嚟啦。咁呢个越嚟越多波睇，一定系香港球迷嘅一个福气嚟噶。喂，转个角度，不如讲下今晚咧都有波睇啊。讲紧本地嘅甲一篮球啦，就开翻打啦吓。喺湾仔修顿场啊，重燃战火咁啊，由呢、這个南华咧对呢个安保。看有啦，咁啊，即系大家又可以睇下。咁福建就对游协，咁啊，其实入场咧睇翻本地甲一咧，都感觉都系觉得正嘅，系啊。咁但系本地甲一，依家个卖飞亦都即系可以唔使排队啦。我估计咁呢啲都系有改良到嘅，或者有改善到嘅。咁所以就即系入去睇下本地波，支持下本地嘅篮球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你礼拜六日咧就继续有其他唔同嘅联赛。英超啦，咁西甲都开啊，西甲今晚 系啊系啊，西甲开落啦， 系咪有场西维尔？ 系啊，西维尔啊，系啊，咁啊睇下西维尔、奥沙辛拿呢两队波，咁啊睇下大家有兴趣可以望一望啦。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快，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样。都不会怯懦，再打一 天真到文章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远。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哇，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新直觉，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深一卷。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哇，继续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AK 嘅信之卷啊，七点五十四分开始话， 系啊，咁啊，喂，有一个团咧都几得意，咁啊，而家就大家都中意 station 啊，或者咧就揾啲本地嘅游去到玩一玩啦，因为即系要飞出去嘅话咧，外地又要谂下隔离啊，翻嚟嘅时候都麻烦啦。 但系香港仲有边个地方我哋未去玩过呢两年？ 这个其实我几有兴趣，即系我睇到嘅时候都有少少心喐，咁系咩咧？咁啊见到坊间都有啲嘅团咧，系同呢一个回味翻大家以前香港嗰种渔港风情啊，系啦，香港而家系金融城市啦，但系再之前其实我哋系渔港嚟噶嘛，咁渔港嘅时候就有好多嗰啲水上人家，咁啊水上人家就以前有好多嘅渔获，咁啊香港就由呢一个卖鱼变成转口港，跟住又变金融城市咁样。咁啊，雖然之前咧就有個珍寶海鮮房啊，咁啊沉咗啊，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嘅漁民咧，喺 香港仔一帶， 香港仔一帶啦，避風塘一帶咧，就繼續咧就會出去打魚嘅。咁啊，有啲咧就當然係佢維生啦，有啲咧甚至乎咧就將佢改造咗，成為一啲咧就可以俾大家喺一啲漁民船上邊咧就參觀，甚至乎咧體驗一下佢哋以前嗰種嘅生活。而家當然係啦，不過可能而家嘅生活嘅風格同以前又有少少不一樣嘅。咁我見到呢一個咧，即係都幾可愛嘅導賞團喎。咁佢咧就話到，首先你一上去嘅時候咧，可以即係登上佢哋架船啦。 係， 咁啊，絕對係可以周圍行，因為佢哋嗰架船就諗住俾你參觀。 哦，係好類似山板咁樣。係 啦，山板咁樣。咁 細只嘅 就係嘛？就唔係話太細只嘅。咁佢都可以喺上面俾你參觀一下、行下，咁啊可以望下，譬如佢engine 啊、引擎係點嘅樣啊、駕駛艙係點樣啊。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船當然有錯過啦，但係唔係因為我冇船牌嘛，唔係下下咁可以望到嗰、那個船長嘅位啊，嗰、那個駕駛艙啊係點樣啊咁樣，又未必有得摸啊咁樣。咁而家有得俾你體驗一下咧，感受一下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好事，因為我哋香港大部分人都係住喺陸地上面啦，係咪先？咁水上面嘅嘢，我哋最多都係玩下 wakeboard 啊咁樣。但係你話要自己喺個水上人家嗰啲地方嗰度生活或者體驗嘅話咧，都幾特別啊嚇。咁今次佢哋除咗係各方面大開眼界之外啦，仲有一啲聽都有喎。聽啲咩咧？就係古老嘅船歌。 呢、這個我就應該冇乜點特別聽過。 正所謂山有山歌， 係啊，船有船歌，係啦、 啊，即係都係呢誒喺山就呢個山頭嗌去對面山頭啊嘛， 係啦、啊，咁 就喺呢隻船 呢隻船嗌去嗰隻船咁樣。 我反而咧，即係呢個 trip 咧，我記得屋企人有提過咧，就係話譬如香港仔嗰邊啊，或者鴨脷洲嗰邊有嗰啲船仔粉啊，我唔記得真名係叫船 艇仔粉， 艇仔粉，艇仔粉，艇仔粉咧就一兜咁樣，跟住屋企人話啊都好有風味喎、啊，有機會。帶我過去食下咁、 啊、 樣 我哋而家成日話魚蛋粉魚蛋粉啊嘛，咁魚蛋粉都上曬岸啦。咁、但係有幾多個喺個艇上面食過魚蛋粉？即係佢哋個艇仔粉。 大家仲係記住如果關於呢一類型嘅美食咧，就淨係記得避風塘炒蟹。 係啦，係啦，係啦， 好多嘅。 係啦，咁同埋即係食魚蛋粉，大家就成日喺度揾翻一啲地方名咁樣啦，譬如香港仔啊，係咪即係淨係出魚蛋粉啊？唔係嘅，咁人哋都有好多噶嘛。咁例如你講個魚蛋粉，如果喺艇上面食嘅話咧，其實個風味都幾特別喎。 應該有啲唔同嘅。 係啦，有啲食客咧，佢哋甚至似乎話過咧，就係佢嗰個魚蛋粉個份量咧，就直頭係商人份量嚟嘅。係、 哦、 啊，佢話因為大家出海打魚辛苦嘛，咁食嘅份量一定要多，佢就俾翻嗰個份量你。咁、所以如果你譬如我哋普通香港人唔係話好大食嗰啲，其實你記得嗌即係個河粉嗰啲少啊， 咪叫一份咯，然之後兩個人食咯。 係啦，啱都可以嘅。咁同埋佢哋嗰啲嗱呢個我冇食過啦，咁但係我喺揾翻好多嘅典籍咧，都係一樣噶啦。佢哋都係咁講話魚蛋粉點樣整先至係最好咧？你唔係當然唔係用雞湯去到熬啦，咁咪真係叫味精都唔落。全魚湯，咁同埋有啲鋪頭佢哋都做得好好，我唔知呢一個叫艇仔粉佢哋會唔會都係咁做啦？就揾當日佢哋出海打魚， 係啦， 咁有啲魚譬如新鮮嘅，咁佢哋好多拎去買啦。咁、但係有啲可能喂，好似唔係咁生猛，就即刻湯咗佢， 係啦， 然後就即刻用當日最時令嘅 熬湯， 熬湯， 跟住加俾幾片薑落去，係有嘅，因為有陣時咧你出海打魚啦，或者撈魚啦。啲魚有啲雜不楞啊， 係冇錯， 即係唔知道你有好多唔同細嗰啲魚仔， 所以佢哋咧就唔可以話到俾你聽，佢係咪黃花魚啊、紅心，係咪嗰只湯？唔係，佢哋話俾你聽係雜魚湯。 咁即係話每一日去，其實個味都有啲唔同。 係啊，冇錯，可能當日咧你會發覺咦濃郁少少啊，第二日咧可能會清新少少喎。咁、但係佢哋都係用翻當日咧去最時令嘅魚咧去到熬製嗰個嘅湯嘅，不落味精咁樣，個味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再加埋可能佢哋自己有一啲，譬如佢哋水上人當然係識得嗰啲叫秘製打魚蛋嘅方法啦。咁、所以佢哋嗰一啲嘅艇仔粉啊、魚蛋粉個味道咧係特別有風味嘅， 即係有機會試一下，同埋都係幾廿蚊到嘅，即係唔係啲超級貴嘅嘢，咁大家可以保留一下呢啲香港嘅風味係嘛？ 係啊，有機會我都想試一下，你諗下呢啲粉 幾吸引 喎？係啊，吸引啊！咁你淨係個湯都好飲啦、魚湯大部分人都中意飲， 係啊， 係咪先？感覺上又健康，咁啊再加埋啲辣椒，哇！點下啲魚蛋啊、魚片咁樣，呢餐真係冇得頂。 喺上網揾下睇下邊度先啦，係 啊，上網揾係我。突然間都想晏晝我都想食碗魚蛋粉。 係、啊，咁啊個今日就未必係好啊，因為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早上9:30，26度氣温，相對濕度94%。 18號喺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簽署備忘錄，確認土耳其同意支持芬蘭同瑞典加入北約。土耳其的安全關注即是芬蘭和瑞典不支持庫爾德工人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以及居律運動。在備忘錄之中得到提言，芬蘭和瑞典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國防設備的限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主持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的会议的时候说，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境内核设施安全与安保问题，对近期发生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事件深表关切。张军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从乌克兰核监管当局获取的信息，襲擊事件沒有對核安全構成直接威脅，輻射數值處於正常水平，但是襲擊對核電站的設施完整性、安全和安保系統、電力供應與人員安全造成損害，亦都為國際社會拉響了核警報。張軍指出，核設施的安全與安保問題不容視錯。 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旦发生大规模核事故，恐怕将会比当年福岛核事故更加严重。中方一贯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促进核安全、核安保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并严格按照授权履行保障监督职责。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339点，升5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3.07，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6，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87美元，卖出1788.4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雷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阻路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小沥源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是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骚动音乐，骚动洪家豪 ，MC 张天赋。 我哋两个分开呢 係好怕丑㗎。 但係我哋一拍埋一齐呢好似大家开始暖嚟，因为我哋 feel 到另外嗰个 partner， 大家係喺同一个世界入面。 嗯，即係好难喺呢个圈度可以搵到一个啊原来本来已经係好 friend 嘅朋友一齐可以做同一样嘢，所以大家就放啲囉。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波城奔神 骚动真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甜到喊咪就系呢啲咯。 兼作曲人 Cindy 俾咗两个方向填词人嘅，一呢一首系讲佢哋 Lolita 友谊嘅歌，二想揭翻张梦入面三分甜嘅 concept。最后填出嚟唔单止符合，仲令咁多位团员眼湿湿。作曲 Cindy 五，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Check Check。 当你面皮耐咗女流，多得你发出呼救，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旧。 上榜三个星期又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0位有 Lolita 三分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8:11啊！呢、這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好，小白你哋好， 系 愉快， 星期五 愉 快啊！咁啊，琴日港股几好啊，因为咧个 CPI 咧就低于预期，咁啊，港股咧就止跌啊，急升471点，不过咧无奈啊，大市成交都唔系算好夸张咁样，但系今日可唔可以延续呢个升势咧，就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下环球嘅股市情况啦，以至点样牵引到港股，仲有冇啊啲叫做好似升势啊，或者一啲原因可以令到港股咧再弹高少少啊？ 好，咁啊头先欧讲个 CPI， 咁啊呢个 CPI 讲紧当然系美国个 CPI 啦，又唔系香港个，又唔系内地一个。讲紧美国 CPI 咧，系已经系日前嘅事啦吓。不过咧，寻日都有啊，就系 PPI 啦咁。咁啊，無論 CPI 同 PPI 增幅咧，都比預期溫和，甚至乎咧 PPI 咧淨係跌翻落去，哇！直情大家話，咦，冇諗過喎，乜咁神攤咩個通脹啊，咁溫和咩咁樣？不過咧，即係對於美國嘅通脹預期，甚至乎咧會有個顯著降温，比市場預期降温更加之勁咧，咁都係我過去呢兩三個星期喺晨光或者我自己做任何訪問講嘅睇法嚟嘅，因為好早之前已經睇到，咦？你个国际油价回翻落嚟啊，跟住咧，一个嘅汽油、柴油又回翻落嚟，咁呢样嘢咧就已经系立竿见影，一定系会对于美国嘅通胀会带嚟一个降温嘅效果。咁所以咧，亦都系我嘅预期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即系比我之前讲嘅嘢，亦都系即系几不谋而合嘅，就系比市场预期仲要低。嗱，譬如美国嘅 CPI 喺日前啦，即系大家就估啊，上前个月啊9.1，跟住估啊8.7，最后8.5嘅啫咁样。咁啊个 PPI 寻日又是预约升还有得跌添，咁啊当然啦，跌 0.5 不是说很多，咁但是呢即是本来预期是 0.2。嗱咁简单啲讲啦吓，即是话寻日呢个股市呢，就我哋个港股力都跟随住外围啦，就好显著呢就做好啦吓，咁由头升到尾㗎啦，基本上都算系咁样㗎啦，冇啊真系中段冇力啊，咁全程呢都系一路升，咩板块好多股份呢都做好。咁你话喂，咁今日即系可唔可以再做好啲呢，去到20,000点楼上啦，终于都咁啊，唔好忘记啦，即系其实只不过讲日前啫，19,500咁亦都已经上返20,000。咁我会觉得今日呢可能就同个美股有啲似啦，即系嗰个上升嘅动力呢就绝对比唔到日前㗎啦，又可能喺呢度呢又再呢抽完揿扁又再睇下点咁样嗰隻囉。咁当然啦，喺未来呢段时间大家睇住嘅就係譬如话哦，联储局咁而家即係对于市场认为下期货市场啦，加息50个点子嘅机会呢就略高过加息75个点子，即係话加息嘅幅度预期呢係有所降温，咁亦都因为呢个 CPI 再加埋琴日个 PPI 啦。咁业绩呢就其实美股嗰边呢就已经係少少高峰期過咗㗎啦，咁啊香港呢邊呢，咁其實尋日就係一個好高峰期啦，有港鐵啦，有中移動啦，咁跟住亦都有太古啦，頭先講咗三隻呢嘅業績都係好好嘅，咁啊甚至乎再睇落去啦，李寧啦亦都係好過預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即係純粹講香港啲部分嘅藍籌股嘅業績呢，其實都係即係都算係幾對版㗎啦，即係唔好忘記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都好多因素困擾住，當然即係如果你話以香港嘅上市公司嚟講，又或者加埋內地呢疫情嗰個影響都相當之大囉，咁仲有咁中移動亦都講到明，即係嚟緊兩年下進一步增加個派息比率，咁可能佢都知道，即係大家揸住嘅中移動都知道冇乜增長㗎啦，咁但係呢就正所謂呢派息高呢福利好呢吓都會吸引啲人流得低嘅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幾關鍵。咁再睇埋啲 ADR 呢， 就無甚了了表現咁樣啦，咁所以就我都會覺得即今日咧就未必話可以有一個好強勁嘅表現，但我寄望住就兩萬點樓上啦，跟住都捱埋個星期五去啦，成個禮拜計咧就當冇乜事發生咁樣啦，即啲牛都收曬咯，係咪先至到19,500啊？咁所以就簡單啲講咧，就係、個外圍嘅 CPI 嘅影響咧，對我哋香港嘅市場都幾大。可能大家話啊，點解我哋成日都要睇住美國啲經濟數據？咁冇辦法，因為始終佢嘅市場影響力大。第二咧就係、最關鍵係因為佢嘅通脹數據會好影響到聯儲局未來嘅貨幣政策。咁、而我哋香港亦都因為有聯繫匯率，再加埋而家咧個銀行體系結餘持續回落啦嚇、港匯都多次觸及藥方保證咧，咁其实咧，大小银行磨拳擦掌加最优惠利率咧，系势在必行嘅。我认为系九月份就要加噶啦，个加幅咧绝对起码有半厘或以上嘅。咁所以這個呢一个咧系立竿见影嘅，对于无论香港嘅朋友，即系供楼、供车、供写字楼都好啦，即系总之一加个 P 咧，其实就对我哋全世界都有影响。咁所以即系点解咁要睇住啲美国嘅通胀数据咧？呢、這个就系最主要原因。咁仲有多一点咧，就系、其实内地日前嘅通胀数据咧。亦都係比預期咧係略為咧係高一啲嘅，咁啊反而咧就美國嗰就回翻啲啊，內地嗰又多咗啲，咁多咗啲咁會點樣咧？咁冇嘢嘅，唔會話咁快加息啊加準備金，但係就唔好憧憬人民銀行嘅貨幣政策會有啲咩寬鬆嘅措施咯。就算之前啊美樓事件都，即係總之貨幣政策咧就叫做會係即係。暫時按兵不動嚇，寬鬆一定唔會㗎啦。但係從緊咧又未到時候，咁所以呢個因素咧，你話對 A 股咧又未必話會係帶嚟太大刺激，但係亦都唔算話負面嘅影響 咯。阿 Dicky 真係勁，短短幾分鐘咧，由美國講到嚟香港，香港又講翻去內地。包揽晒噶咯，我哋吓， 唔系好你得几分钟俾我嘛， 可以长啲， 系啊， 你开声得噶啦 ，Dicky 讲就得噶啦。 但系 Dicky 就话讲到有一只咧，我想追问一下 ，Dicky 讲到中移动咧，哇，息高啊嘛，喂，佢而家中期息都2.2%，都新高嚟嘅，嚟紧仲话希望有望再加添。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喂，有冇得谂下？即系我唔好谂住佢个股价升啊，喂，我攞嚟派息都好啊，有冇得谂咧？中移动？ 都系嘅，不过因为其实咧，我都记得你上个礼拜已经讲呢样嘢噶啦。咁其实咧，就真系上个礼拜到而家升咗唔少。咁再加埋佢而家即系得一就派得都几豪爽，二咧就佢话明个派息政策继续都好奔放。咁所以咧，净系呢件事咧都会起码啦吓，对佢股价会带嚟支持，即系话业绩又睇完啦，咁派息又派埋啦。咁通常大家都會覺得，哇！咁一除淨嗰下就好覺噶啦，因為你派得多時，除淨當然個股價扣減幅度都會大啦。咁當然大家又要諗啦，因為喺而家呢刻咧，即係一啲高息嘅股份咧，就真係要點樣咧？就真係要咧財息兼收先掂，淨係佢個實質收益率或者歷史收益率高咧，都未夠吸引嘅。因為大家都明啦，正所謂啦，銀債都四厘啦，定期都三厘過外啦。咁你而家即係中移動有成七厘。呢期咧就真係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即係都係嗰句，博佢嘅股價唔跌啊，徐正元咬下咬下上翻去，感覺就非常之咁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咧，簡單呢一句咧就中移動風險就冇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即係一直都仲未買，咁而家即係究竟好好買咧？咁樣係咪即係除淨前買咧？咁我又覺得而家咧嗰個價位嚟講就唔算話好吸引，都叫做反映咗對於個派息嘅預期啦，對於佢業績表現都會有個即係穩定嘅睇法啦，即係現價都叫做反映緊咯。 咁另外都想問下 Dicky 啦，咁見到有報章頭版都講到港鐵啊，咁港鐵疫情底下咧，咁本地嘅車務咧就蝕超過100亿啊，咁冇辦法啦，咁因為自呢個2020年開始疫情開始啦，咁兩年半嗰個車務嘅營運咧都已經咁多虧損啦，同埋咧即係車站商務同埋商場嘅經常性業務收入咧都受到呢個疫情嘅嚴重影響啊。不過咁有啲物業發展咧，咁入帳令到佢咧就可能有翻啲即係俾翻啲帳户佢啦。咁另外咧就係港鐵咧都。见到系深圳地铁嘅四号线咧，就一直加唔到价。咁啊，几方面嘅因素，前景方面，港铁会系点样咧？ 系，小白头先你都讲港铁咧，其实你都讲咗好多啲重点啦。简单呢一句咧，其实的而且确，即系当大家望到疫情啊，各样因素啊，再加埋譬如话。 即係啲風控管理啊，變咗啊又冇得飛啊，跟住機場快線又唔使開啊。 嗯、 其實咧呢啲對於佢業績當然會帶嚟一個衝擊。咁但係更加反映得到咧，香港咧嘅集體運輸嘅鐵路加物業發展嘅呢一個嘅形式咧，係絕對係令到佢哋公司咧真係及時雨啦啊！幾個項目入帳，哎，即係整條大數出嚟咧都仲好好。咁仲有你會見到個派息。哇！中期息都4.2，增長成6.8。嗱，當然啦，因為即係而家就撥咗喺中期息嗰度派翻多啲啦。嗱，咁但係點講都好，即係派息都係相當之穩定啦。咁、再加埋即係頭先你都講物業發展嘅利潤，咁呢樣咧，即係喺未來仍然都會有呢啲嘅發展空間嘅。所以我自己會睇咧，即係你頭先講嗰幾樣嘢咧，即係一句講曬啦，即係隨住疫情慢慢都受控，一啲嘅所謂防疫措施都開始。即係叫做係鬆綁咧，咁我諗四個字俾港鐵啦，就墊入街景啦。 哦，咁啊， 算一算之後墊入街景， 睇埋 ATMXJ 啦，即係嗱，去到星期五咧又整合一下，喂，究竟咧邊一隻咧仲有啲投資機遇咧，而嚟緊咧有啲咩嘅睇頭咧，咁啊交俾 Dicky 咧去挑選一兩隻嚟講啦，好唔好啊？唔該。 哦，好，咁啊嗱，即係如果你話講到外圍。即係有啲即係對沖基金咧，咁即係都可以講名嘅 Bridgewater 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就係佢都即係公告咗啲過去嘅持倉嘅變化，佢哋咧就即係都減持緊一啲即係港股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嘅，包括頭先咧。ATMXJ 裏面嘅阿里同埋京東，咁不過咁，過咗去啦，呢啲正所謂你唔沽，咁啊邊有人買呢？咁仲有即係好似啊遠銀嗰啲嗰只啦嚇，佢係等錢睇㗎啦，擺到明，因為之前咧 SoftBank 嘅業績咁曳，咁所以佢而家咩，即係啲遠期票據啊，啲沽貨咧，就老老實實對個二級市場咧，個影響就唔係太大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時間關係啦，就係咁多隻，咁如果你話暫時淨係我而家分析緊嘅都係阿里啦，咁我都會覺得即係。對於佢無論係即係市場監管對於佢啲反壟斷啊、網絡信息安全隱患啊，以至到又驚個別啲大股東沽貨啊，再加埋就話即係當外圍跌嘅時間，呢啲新經濟股佢又回跌啦，外圍反彈佢又唔彈啦，即係總之所有負面嘅因素都好啦，我都覺得叫做喺而家呢個現價咧，都叫做反映曬咯。當然尋日彈咁多，咁你話喂咁今日可唔可以繼續笑呵呵咁咧？就即係另計啦，但係起。起碼咧就叫做個低位有機會演見咗，亦都最差嘅情況已經反映曬，咁呢個咧就起碼係都叫做有少少，如果又係要攞四隻字就曙光初現啦。 係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嚇，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啦，黃禮基先生咧，係啦，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Dicky， 唔該 ，Dicky， 拜拜。拜拜 CIBS 你健康我健康， 请白今次嚟睇咩病啊？ 我冇病喎、啊，医生。 咁你又嚟睇症？ 治未病啊嘛，中医师成日讲嘅。 注册中医师唔同， 治未病好比一个牧羊人，明知道咧会有狼啊、狮子、老虎过嚟担走啲羊，佢就会及早咧将养羊嘅嗰个围栏修补好。 中医药健康资讯节目， 你健康我健康，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下都系美食博览啦。 嗯， 琴日咧都旺丁旺财，睇翻啲报道出嚟话。咁但系有一个有趣嘅现象， 系咪送晒啦啲鲍鱼？ 一阵先讲翻啲鲍鱼。既然你咁关心，系啊， 要 射篮 嘅， 唔系要射篮，要射篮。系一阵先讲鲍鱼射篮嗰个都好有趣。但系今年咧，未唔可以试食嘅。 嗯，系啊。 咁好多参展商咧，点样吸引人？你知唔知点样吸引人咧？ 嗯， 佢照煮。系啦，佢话靠气味吸引你过去。 呢个月份净系闻唔系咁好 喎。系啊， 唔系冇事嘅，冇事嘅，都系嘛。上次咪讲咗咯，唔系闻噶，奶。 唔係，即係我想講， 即係嗰條叉燒啊， 但係呢 啲叉燒嚟啊嘛。 咁你都冇辦法啦，即係 疫情啦、 啊叫做參展商都係各出其謀啦。即係譬如煲啲花膠湯出嚟，咁樣你又可以叫做香啲，咁樣可以聞得到咁樣，咁你可以飲咯。 聞到仲大件事 係咪啊？ 即係你譬如話你煲花膠又好，你煲 聞到就想食 叉燒又好，你聞到你更肚餓，你更肚餓就更想食，你更想食。就唔俾你食喎、 嗯，哦系， 重大件事、啊， 但你咪买翻屋企咯，你买翻屋企咯， 等唔到啊， 你本身都要出水噶啦，买咗翻去，佢呢啲咧就真系会好啲，反而咧嗰啲叫做台式嗰啲香肠啊，咁就佢俾到个味道你，跟、住你又想啊，好似街头小吃咁样啦、但就。 都冇啦，冇辦法 啦。你可以買咗、但係喺會場之外、或者會場其中一個食用區，佢有一個位置應該可以食用嘅、據我所知啦。用膳區嗰度，咁你先可以擺入口咯。咁呢個就係、叫做新常態底下嘅呢個美食博啦。但係我琴日見翻啲新聞片段咧，全部都係大袋細袋㗎，即係大家即係買好多嘢。咁可能又因為有消費券咧，即係消費券咧，即係5000蚊，你諗住即係嗰一次就買電器、買手機，2000蚊咧就真係可能咧叫做儲下糧喺屋企，咁 食咗好過呢啲叫做。 都係講啦，2000蚊，如果你買呢啲深容海味。好快冇噶咋？ 有嗱，睇睇翻啲市民 食饭唔知米贵啊！ 你仲买到深容海味？我买面咋？ 你仲买到面啊？我买盒月饼咋？切开16蟹。逐蟹逐蟹食就系嘛，要咁样嗰个月饼罐啊，仲要攞翻去回收啊，攞翻个2蚊翻嚟系嘛？嗱呢、這个讲笑啫，咁希望大家即系应使得使啦咁样。有市民咧就买得最多咧，反而系月饼， 系 月饼，因为 嚟紧就过节啦， 系啦，嚟紧咧要送礼，同埋我都有讲过就系话美食博览咧好多月饼公司啦，或者饼铺啦，佢出嗰啲月饼咧其实相对会平好啲，同埋咧你唔使真系谂住哇系咪托。两三盒月饼啊，或者 冇噶啦，而家唔会咁样托 俾张飞仔你， 所以我咪话我都等唔切今日啦，或者琴日啦，我再之前已经买咗啦， 买咗啦， 月饼券 系咩？ 系咪越早买优惠越好噶？其实。 其实差唔多， 其实差唔多系、因为我都买咗几张月饼，系啊，其实差唔多。 因为有啲 佢有九折咯，九折咯， 同埋有啲土豪咧，佢就可能佢限量。即系哦，如果你买完冇啦，咁、样嗰啲咯，即系你早啲买你就会有咁样。 咁啊，嗱，琴日焦点所在就系其中一间深容海味铺咧，就50周年致庆，1蚊包鱼当入樽呢个活动。 系啊， 嗱，我琴日咧就冇去到，如果唔系我有机会入樽成功，最后边个赢咗你知唔知道？两个婆婆， 我就睇到呢个 王婆婆同埋莫婆婆， 好嘢好嘢， 系啦。呢对 可能佢后生嘅时候就系篮球员咧， 女子篮球队 啊，即系入樽嘅。 我都觉得系啊，我都好认同啊。咁呢对好姊妹咧，嗱报章报道呢对好姊妹咧，2分钟之内咧投进41只干包啊。第二名嘅莫婆婆咧就原来佢哋 朋友嚟噶， 佢哋 match up 系 team 嘅，即系我同阿小白一队，或者我同阿钟哥一队咁样。哦，原来王婆婆同埋莫婆婆系同一队嘅，佢哋入咗41只嘅干包，但系咧第二名咧就只系入到20几30只啫。 嗯， 哇，咁佢哋真系神射手嚟， 赢开行啊，佢哋叫做 嚟噶， 可以请佢啊。 所以佢哋都赢咗大量鲍鱼，好似 报章话咧。接近啊，3秒就射入一隻鲍鱼啦，即系王婆婆同埋莫婆婆， 即系眼明手快啊！ 3秒、啊， 现役嘅篮球员都未必做到啊！呢啲嘢 系啊，你睇下嗰时 要搵阿咖喱过嚟， 系啊，Steph Curry 啊，或者即系嗰时 访问下啊，系咪可唔可以鲍鱼入樽啊？ 鲍鱼入樽有嘅，睇下几时拍出嚟啦。嗰阵时山下智久有一套戏日剧叫0秒出手 啊， 咁可能山下智久先做得到啊。呢家3秒出手就射入一隻鲍鱼。嗱，呢啲都系揭秘嘅，等大家欢天喜地开开心啦，咁啊，即系多啲呢啲公司做呢啲推广优惠。嗱，第一又有即系呢个商誉嘅提升啦，第二咧即系啲公公婆婆又食到鲍鱼几 happy。 不过即系题外话，佢正话讲到话冇得食咧，所以佢嗰啲商号咧就会煮一啲嘢，啲味浓啲。咁會唔會個個鋪號都係咁樣，搞到嗰度咧，即係個展覽 好香， 唔係啊，之後啲味散唔到， 好似去咗邊爐鋪咁樣。 你入到去，就算 隔咗半年之后，咦？点解都仲系闻到啲味？ 仲有啲鲍鱼味喺度 啊！真系下个礼拜好似电脑节啊嘛， 系啊， 你拣 keyboard 啊，拣 mouse 电竞凳嘅时候， 鲍鱼味 都仲闻到， 仲食嘢味啊？点解啊？咁嘅意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防署话，近日疫情反弹，召唤救护车宗数增加，现时每日大约有2000宗，大部分个案能够达到目标召达时间。救护车每次接载确诊者或疑似患者之后，消毒需时。救护监督谭杰峰话，会利用新的消毒工具，包括引入30秒可杀灭新冠病毒的高效消毒湿纸巾，并且采用荧光标示法检查消毒效能等，以提升救护车消毒质素和效率，期望几个月之后可以全面应用。谭杰峰指出，以往只是采用漂白水为救护车消毒，并且目测检视消毒效果。新引入的消毒工具和方式会较客观和科学，或者可以至少加快15分钟完成消毒。香港女子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姚洁晶上个月完成在美国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之后，宣布呢场比赛是告别战。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左脚的伤患持续，形容练习的时候每跑一步都感到痛楚，最终是决定退下火线养伤。34岁的姚洁晶原本计划跑完世锦赛和亚运会才退役，但是亚运因为疫情延迟到出年下半年举行，加上要时间疗伤，并计划再生小朋友，决定暂别参赛。他相信未来仍然会跑步，但是未必会在最高水平赛事竞逐。姚洁晶形容自己职业生涯好似一场马拉松，期望自己成为榜样，让其他人知道，即使已为人母，亦都可以继续跑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拉脱维亚国会宣布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声明说，拉脱维亚国会呼吁停止向俄罗斯公民发放旅游签证，是拉脱维亚恐俄症的又一表现。拉脱维亚最高立法机关，拉脱维亚最高立法机构的有关做法严重违反现行国际法，亦都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声明又指称拉脱维亚公开美化纳粹主义，迎合纳粹帮凶，并鼓励将自身公民作为雇佣兵派往乌克兰参战。另外，针对有关国家领导人禁止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签证的言行，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列恰耶夫说，这些剥夺俄罗斯公民访问欧盟机会的措施，表明相关国家所谓集体惩罚所有俄罗斯人的恶意，强调在发放签证方面的任何歧视行为都严重违反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之中的基本人权原则。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1点，升6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3.38，瑞士法郎0.943，加元1.277，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3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9美元，卖出1787.3美元。天气方面，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为爱着迷，至死不渝。一颦一笑，风情万种。乐高手云集香港，呈现浪漫时期室内乐作品。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开放舞台，浪漫的启示，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孟雅塞饰演的萧云杰，他是个责任心极强、重情重义的人，为履行诺言，无论再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在危机面前，总能够机智化解或者扰乱敌人视线，绕开问题所在。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CIBS 非常冷门运动， 冷门即是我哋好少听过嘅运动， 喺香港好少玩嘅运动啦，都系。 我系花样滑冰运动员啦，都留咗差唔多8年。 首只曲棍球咧就系攞住呢支一对鞋咁上下嘅棍咧，就喺手底打波嘅。 队友就话开一队新嘅华人队，要唔要一齐玩？ 咁就重新接触翻板球。 冇错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8:38，钟哥同埋小白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嗱，先问下你哋啊，知唔知胎拎啊？个中文名叫乜嘢名啊？ 哇，胎拎， 胎就 系 车胎啦， 系啊， 轮或者系轮胎啦， 系系， 拎咧就系、是、啊拎啊， 拎 车轮钢架咁上下 ，L I N T 咧咁样， 车胎钢架支架呢啲 名啊， 系啦，嗱，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因为海关咧早前就接获举报，咁啊话有人喺社交平台咧售卖冒牌嘅胎拎。咁我喺報章先知道胎拎原來叫咩真名 嗱，胎就輪胎， 即係識佢好多年，好似有一個朋友識你十幾年啦， 都淨係嗌住你英文名， 係啦，唔知你就係叫住你花名或者啊 胎拎， 唔係拎唔係胎，我就肯都幾咁肯定係輪胎嘅拎啊真係考起喎， 係啦係啦， 真係唔知我放棄 啦，開股啦，叫做汽車輪圈啊，原來 哦， 汽車輪圈先係咧呢個胎拎嘅正確名稱咁樣啦。咁原來 唔知我去車房同佢講，喂，可唔可以幫我換一換個汽車輪圈？佢哋答唔答到我？ 叫你走啊，走啦，係咪玩啊？ 換拎啊，換拎啦， 輪乜鬼圈啊？ 不過咧，其實我人生咧，即係換拎嘅次數都唔多，好老實。即係有陣時換拎咧，即係佢咪話熬咗嘅話咧， 如果冇乜大件事咧，應該換胎就唔使換拎。 係嘅，係嘅，我汽車 對上一次咧，又係打完風之後，咁咪中咗一個窿嘅架車，跟住咪爆胎啦，跟住仲入埋拎嘅，跟住就熬咗啦，就要連 咁就冇計啦， 拎都換埋啦。但係正常嘅情況底下，你除咗係玩車啊，或者咧貪靚嗰啲，咪好似換下波鞋咁樣啦。即係我嗰陣時細個啱啱學揸車咧。咁我就有問過啲朋友啊，其實胎拎咧有冇影響到架車嘅速度㗎？ 梗有啦， 係咪啊？係點樣影響？ 首先你唔好換個尺寸先啦。 不如先講講啦。嗱，8:40嘅時間咧就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嚇！8:40嘅時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而家雷暴警告都係生效緊嘅。 去到9:30啊嚇，係咁啊。首先你唔好立亂換個尺寸先，即係如果你架車出廠嘅時候係話係十七寸就十七寸，你唔好話我想個碌大啲， 係型啲， 十九寸得唔得？ 霸氣啲， 係你換咗你要即係通報㗎，你可以立亂換㗎。咁但係架車佢原廠係咁嘅尺寸咧，你換大咗或者改咗嘅話咧，可能對架車嘅性能都有啲影響㗎。係 啊，有啲人咧就中意改到咧架車好低啊，行過少少石博咧， 浪啊， 唉，都撞到哐哐聲， 浪 係啊， 何必咧？ 咁啊，唔知點解啦。我自己就真係冇乜玩開車嘅，估計撈低啲架車速度感強烈啲啦。咁但係講翻呢一單嘅新聞先啦，原來咧網上咧都多人買呢啲冒牌胎拎咁樣，即係可能咧就冒牌就當真嘅賣咁。咁入面呢涉猎嘅款项呢其实都多喎咁样。咁啊即係海关呼吁啦，大家呢买呢啲胎拎嘅时候呢搵返啲相遇好嘅网店喎。 其实係 嘅 都 係。係因为呢无牌货呢好多人其实唔識睇。你明唔明啊？最紧要係嗱换嗰个人啦，买嗰个人啦，跟住都系同一班人嚟㗎嘛。 喂，我信佢㗎咋。我买嘅话你叫我搞我边度識搞啫。 同埋系嗰个質素嘅问题。 係啊。 即系你始终你正厂 系啊，如果你副厂就 唔知道， 多啲瑕疵嘅。 胎拎咧，真系安全第一啊！呢啲汽车安全第一，即系揾翻啲信誉好嘅铺头啦。即系一有啲咩事意外嘅话，都系啲质量好嘅先保到你自己。 系啊，始终有驾驶啦，特别系头先小白都讲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啦。依家出边咧都几大雨下噶啦，咁啊，驾驶者咧就慢慢揸，唔好心急，明唔明白？ 对欧洲人来讲，吃饭都是彰显礼仪的时候，餐桌礼仪都是他们相当看重的礼貌之一的。不过不知道你又是不是真的明白他们的礼仪呢？有什么事我们需要注意呢？想不想知道？答完后转头告诉你。 嘅餐廳最好咧都係官網或者電話預約先。啊，講明人數、時間、你想要嘅位置、室內定係室外、是否吸煙區等等。啊，呢啲嘅環節非常之重要噶。你咁辛苦去到間餐廳冇位嘅，哎呀，你話幾咁慘，幾咁尷尬咧？另外就是当你需要侍应生帮忙的时候，千祈不要那么大声嗌他啊，嘈啊嘛，失礼啊。其实呢整个用餐过程入面需要啲乜嘢，你俾少少嘅指示呢位侍应生，他就会收到之后呢按照住而家佢正在工作嘅步骤同埋顺序去到呢就係服务每一位嘅客人嘅。咁所以呢你等一等佢就会过嚟，千祈唔好心急，人哋好专业㗎。好啦。当你离开的时候，不妨就向服务你的侍应生俾多啲嘅微笑，同佢倾几句，感谢下佢嘅帮忙，尊重他人，俾一个小嘅礼貌，同埋肯定佢，亦都系一种基本嘅礼貌嚟噶。有机会下次去欧洲，不妨做足呢几样，等人哋觉得你系一个上等嘅客人啦。In the rocky waters, out of wher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eat you alive. Levels, better put your head on swivels, dancing with the very devil, butter tonight. You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them, better than them. You think they're really your friends, really your friend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re just the same as them, same as them. So let it go.Drowning, you're seeing doubles. Don't you let them see your struggles, hiding your tears. Crisis, take advantage of your niceness. Cut you up in even slices, prey on your fears. You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them, better than them. You think they're really your friends, really your friend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re just the same as them, same as them.Recipe. I wonder if my day is coming. Blame it on the entropy. My blood is pumping. I can see the end is right in front of me. Don't take it from me. I could be everything. Everything. 神光警星。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的晨光警声，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督察上来担任主持。Philip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我啱啱又留意到最近的政府宣传，发现原来智方便又多了个新功能，而家连人寿保险都有得申请，不知道警队又有冇加入智方便呢？ 虽然咧仲未用得，但系其实我哋警察牌照科嘅同事已经研究紧合作，将牌照申请嘅电子表格加入由政府开发嘅智方便功能，咁样会方便好多。例如喺填申请表嘅时候，系统就会帮大家自动填埋个人资料，悭翻唔少时间噶。仲有身份认证、个人化提示同埋数码签署功能，咁申请牌照就会快好多噶啦。 Philip， 等阵先。乜嘢系警察牌照科啊？呢、這个部门系做乜嘢噶？ 唔好意思，讲得太兴奋添。 等我同大家介绍翻警察牌照课嘅工作啦。根据警务处处长嘅法定权力，按照法例，警方会负责发出八种牌照同埋许可证，包括枪械牌、恶魔院牌、当押普牌、临时酒牌、保安证、社团注册、舞狮、舞龙、舞麒麟证，同平时我哋喺街头咧见到街头表演，其实都要申请公众街道或道路就换乐器许可证。啊，呢啲全部都系由警察牌照科负责噶。 咁点解呢啲牌照系会由警方负责嘅呢？ 因为咧啱啱提到嘅牌照相关嘅法例系赋予权力俾咗警务处负责发牌工作，同埋呢啲牌照咧都系由我哋前线同事负责执法同巡查噶。警察牌照科发出咗牌照之后，我哋都要确保持牌人严格遵守发牌嘅条件。一旦发现有违规情况，或者见到佢哋已经唔适合持有牌照嘅话，警察牌照科就会考虑需唔需要加一啲新嘅条件嚟加强规范。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仲会考虑撤销个牌照。不过除咗负责啱啱提到嘅工作，警察牌照科都会同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就住其他种类嘅牌照提交警方嘅角度同建议。例如系食环署负责嘅酒牌啊，民政事务处负责嘅游戏机中心牌同埋卡拉 OK 牌，因为呢啲都系会涉及到公众利益同埋公众安全嘅。 哇，原来警察牌照科系会负责咁多工作，同埋处理咁多种牌照或者许可证嘅，咁咪好忙咯。 系啊 ，Bobby， 警察牌照科每年大概要处理100,000个牌照同埋许可证嘅申请，当中以保安员证嘅申请咧占大多数，平均每个月就有7,000个保安证嘅新申请或者续证啦。好多市民都会去到我哋警察总部警政大楼12楼警察牌照科嘅公众柜台交表，人流咧都唔少噶。不过喺啱啱6月，我哋已经推出咗网上牌照申请服务。大家以后就多个选择，唔需要特登过嚟湾仔申请啦。 Philip 啊，咁啱啱提到嘅八种牌照同埋许可证，系咪都可以喺网上递交表格嘅咧？ 冇错啊，啱啱提到嘅八种牌照同埋许可证，依家全部都可以透过我哋警务处嘅公众网页提交申请，连埋续期或者更改牌照嘅资料，都一样可以喺网上完成。总共40几张电子表格，全部可以喺网上搞掂。 哇，警方同牌照科真系好专业啊！一直都有谂办法去提升服务质素，进一步便利市民。不过网上申请会唔会好难、好复杂噶？ 一啲都唔难噶。其实市民只要准备好申请文件，用电脑透过警务处警察牌照科网上服务专业，就可以递交网上申请噶啦。过程好简单，一定难唔到用开电脑同埋智能手机嘅大家嘅。因为我们的电子表格已经清楚列出网上申请所需文件和输入指示，市民只需要跟着每个步骤去填写资料就可以了。还有，其实我们网上申请服务还可以用 Visa、Mastercard、JCB、缴费零和银联进行网上缴费，快捷方便，市民可以安坐家中就能够完成申请过程了。 咁网上递交完申请之后，我哋又可以点样知道申请嘅状况呢？可唔可以都系上网睇翻噶？ Bobby， 你问得好好啊！市民喺网上递交完申请之后，申请过程嘅每一个阶段，例如申请系咪获批啊，网上缴费系咪成功，全部都可以喺网上查询，而申请人都会收到相应嘅电邮通知。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喺警务处警察牌照科网上服务专页上面查询牌照申请进度噶。相比以前要亲身去到柜台或者邮寄申请，真系悭翻好多功夫同埋时间，而且仲增加咗透明度添。 警务处果然系与时并进啊！我都觉得网上申请牌照服务真系可以方便到市民。咁呢个服务推出咗之后，市民嘅反应又系点嘅呢？ 自从警察牌照科网上申请服务今年中全面推出以来，短短2个月，只是以申请保安员许可证为例，已经收到近500宗的网上申请是透过网上递交，反映公众对我们的新服务反应都是正面的。 哇，2个月就有500宗啊，看来市民真的很快上手，警队的网上服务真的很方便啊。 不过如果有老友记习惯用传统的方式，即是入纸向你们申请牌照，而不识网上缴费， Philip 啊，那他们又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市民在申请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在办公时间打来警察牌照科查询的。另外，因为我们都想鼓励市民用我们的网上服务，所以我们在警察牌照科的公众柜台设立了一个网上申请自助柜位，给市民体验一下我们的网上服务。同时亦有警察牌照科同事在场讲解各个步骤和缴费方法，确保市民清晰了解申请过程，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即时得到协助。在体验过这个网上服务之后，市民日后就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个简单快捷的渠道了。 网上申请牌照当然是好好啦，即时又方便。但是万一真的有些市民不是很想上网申请的话，又可以怎么做呢？ 不用担心的，如果市民不想在网上申请牌照，市民仍然可以亲身去到警察牌照科办理申请，亦都可以经邮寄或者放置在湾仔警察总部警政大楼一楼的投递箱递交申请的。 啊，是的，那警察牌照科是不是好像警署那样24小时开放的？ 不是的，大家要留意，如果柜台申请就不可以好像网上申请那样24小时服务。警察牌照科的办公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至下午一点，下午两点至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休息。所以大家更加应该使用警察牌照科的网上申请服务，那就不会有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打风又好，落雨又好，自己喜欢几时上网申请都没问题啦。 网上服务真的很方便啊，特别是疫情期间更加重要啊。除了网上申请服务，警务处又有没有其他利用科技的工作的？ 当然有啦，大家都知道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警务处一直都有研究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新技术可以应用落去日常的警务工作组。而过去两年多的疫情其实都为我们推动数码警政带来不少启发，特别是以创新思维去改变以往的服务模式。大家都很清楚，疫情期间政府经常呼吁大家减少社交接触，但是原来有很多市民都会亲身去到警察牌照科的公众柜台度递交牌照申请。所以我们都希望透过推出网上申请服务，响应政府对应疫情下的公共卫生政策，为市民提供网上渠道申请牌照或者许可证，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接触。我们亦都会不断提升电子服务，配合环境改变，要为市民带来最便利的服务。 除了警务处之外，我见政府各个部门都不断推出电子服务，其实这个是不是政府和警队的方向来的？ 警务处这项创新的服务正正就是配合政府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当中智慧政府的范畴，希望利用科技改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亦有推出精明规管和精简政府服务计划，不断提升及完善电子服务。在这两个计划之下，警察牌照科就达到了在2022年年中将所有牌照申请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的目标了。其实警队一直致力善用科技以提升服务水平，并且积极发展数码技术来到优化警队工作流程，不单止提升效率，更加可以达至更有效的资源分配。 Philip 啊，最后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警察牌照科网上服务未来嘅发展方向同埋目标呢？ 当然可以啦。警察牌照科会不断检视每个牌照同埋许可证嘅申请细节，积极拓展智能化服务，期望未来市民可以一条龙透过警察牌照科网上服务专页完成整个递交申请、付款，甚至领取电子牌照同埋电子许可证，令市民随时随地足不出户都可以轻松完成整个过程。到时想查询牌照或者许可证资料都会变得轻而易举，既省时省力又环保啊。 嗯，各位市民，如果你要申请枪械牌照、按摩院牌照、在公众街道或道路就换乐器许可证、当压箱牌照、临时走牌、舞狮、舞龙、舞麒麟许可证、 同埋社团注册嘅话，不妨试下警察牌照课嘅网上牌照申请服务啦。今次仲唔该晒 Philip 同我哋提供咗咁多实用嘅资讯啊！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门居。重复多次咧，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龙翔到去观塘，车龙就去到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料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阿乐阿达阿尼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因过由你做决定。 啊，边个边个，我有条桥。 咩咧咩咧， 就系揾大家再撞一撞桥，睇下撞啲咩火花出嚟。 哦，好巧。咦，咁假如足球历史故事或者悬案碰上当今嘅新科技，又会系点咧？ 咩话？一个有关历史又有关科技嘅足球节目。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8，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升2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4点啊。港股 A 之后咧全日冇乜方向啊，要跌11点。不过咧，应该咧科技股咧继续撑住个大市啊，特别系 ATMXJ 啦，咁啊继续业绩期啊，睇下有冇啲咧大蓝筹啦，托翻起个恒指啊，令到今日咧再上到去啲高啲嘅水平啦。咁啊提提大家啦，依家26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6%，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啊，都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嘅时间啦，大概中午啦，11:30啊吓，咁啊大家要注意住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星期五嘅早上啦，咁我哋大壮开咪喎，电话旁边梗有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啊，我自己咧喺法律方面都好愚昧啊，咁啊最近咧睇到啲新闻消息啦，咁啊有啲谋杀啊、误杀啦，咁但系重点咧，我唔系讲案件，反而我真系有啲好奇啊。喺唔同年紀嗰度咧，其實都會見到喺判呢一個謀殺、誤殺嘅時候啦，甚至乎咧法官啊，佢咧會好多時又會咧就想要一啲報告，可能係社工啊，或者係其他嘅報告啊咁樣。其實喺唔同嘅年紀入邊，對於呢一類型嘅謀殺、誤殺案嗰個判刑上面咧，有冇啲咩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增進一下我哋嘅知識嘅咧，大壯咪？ 啊！唔好咁客气，呢啲名词睇到眼花缭乱系嘛？ 系啊，唔系好明啊，真系。 先讲愚昧咧，你真系太谦厚啦。 系唔好咁讲。 愚昧我就唔知法律啊，做人都愚昧。 系嗰、那个系我嚟噶。 嗱、啊，略知一二嘅嘢咧就咁啦。咁啊，小白提及到咧就啲谋杀案啦。 嗯。 咁近期都有啲系类似啲青年人咧。 嗯。 啊，就似乎暂时都被拘捕被控咧就谋杀。 系。嗯。 咁坊间睇到啲传媒都有提及就系、是，如果系。啊，18岁以下咧，就系咪可以唔使判终身监禁啊？定点样咧？ 系咯。 咁香港咧就比较文明啊，就同好多即系文明啲嘅，即系有法律系统，社会都系咁啦。 嗯。 咁啊，将啲人咧就分开，就好似去啲游乐场买飞咧，分成人同小童啊嘛。 吓，系啊。 咁而咧，当喺判刑嘅时候咧，或者系处理嘅时候咧，对于嗰啲青少年嘅罪犯咧，咁由於佢年紀小咧，可能認為佢哋可能比較係脆弱啲啦，咁啊有啲唔同嘅做法嘅。 係， 咁先講個謀殺嚟講啦，謀殺罪咧，如果判刑嘅方面咧，平常咧個英文字叫 fix by law， 即係話咧係梗局噶啦。 嗯， 個法官咧冇權去改變嘅。 嗯。 咁舊底就一定係死刑啦，咁而家咧就終身監禁。 係啊，係啊。 咁所以一般成人如果咧係面對謀殺罪係定咗罪嘅話咧，都求情講乜都好啦，法官都只有一種選擇嘅啫，就係判終身監禁。 哦，即係唔會話求情就求到可以啊，好啦，判30年，唔會咁樣嘅。 冇得揀，就法官隻手咧就所謂綁住咗啦。 明白。 咁不過嗰條條例寫咗就話，如果係未及18歲咧，有个弹性出现咗， 哦， 唔系唔可以判终身，不过法官咧有个酌情权啊 ，discretion 咧，就可以系话选择咧判较低年期，不过就要系犯案嘅时间咧就系18岁以下，呢度可以留意少少咧就系、是、有时候咧佢哋咪问几时先去啲儿童庭啊诸如此类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有啲儿童庭啊，咁又有啲儿童同青少年。又是不是有分別的呢法律上特別在這類型的案件上 有的不過先講兒童庭呢、Juvenile Court 呢、就是什麼人士先去到呢、就不是講他犯案的時間、即是講他呢就是上庭的時間跟剛才謀殺就有些不同、 是的我以為譬如他5歲這樣啦他可能犯事但是他如果大了到10歲咁样又加翻佢系10歲噶啦咁样噶。 哦，咁啊唔系嘅，即系譬如假如佢犯案嘅时候咧系15歲啦，咁50歲先俾人哋缉捕咧，告上法庭咧就冇得带呢位 中年人士咧，阿大叔咧去呢个儿童亭啊嘛， 系、哦， 计咧就计佢咧就讲上庭嘅时间嘅岁数吓， 嗯嗯， 所以变咗咧，因为儿童亭嗰个判决啊权力咧有啲分别嘅，咁、 嗯、 所以有时候啲叫做青少年啦吓，十四五岁咧俾人拘捕咗话要检控咧、 嗯， 有啲时候调翻转咧就辩方啊或者被告咧希望早啲检控佢，早啲上庭咧，早啲处理， 系， 因为一过咗咧去咗十六岁以上咧。咁就唔可以去兒童庭啦。咁、 哦、 喺、啊、判處嘅時候咧，可能就少咗一啲較為有利嘅選擇啦。 哦，咁樣。咁但係香港啦，其實就十八歲叫做成年啦。頭先大狀咪都提到，如果譬如可能係十五歲嘅，咁都係屬於一個兒童庭，可以咧就係進行呢個裁決嘅。咁如果你話中間嗰兩年咁點咧？十六、十七歲咁點啊？而家呢個位係？ 嗱，佢用歲數咧就就住啲罪犯啦，咁即係難聽啲講啦嚇，係、做劃分嘅時候咧。或者係有啲疑犯，即係啊，即係犯咗事啦，叫做啊，點樣處理咧？歲數的而且確咧係有啲頗有關鍵嘅影響嘅。咁、首先香港咧就如果十歲以下啲兒童咧嚇，咁、咧就係話咧就佢哋係冇呢個犯罪能力嘅、啊、所以十歲以下嘅人咧，無論做咗件乜嘢事咧啊，即係佢撳咗個掣話成個東西燒咗啊，爆炸喊你。你话咁啊告佢刑事毁坏啊诸如此类咧、啊，我对唔住啊，十岁以下咧就有个唔可以推翻嘅假定咧，就系佢系冇嗰个犯罪嘅能力嘅、哦，即系个意识上唔得嘅。 系系系。 咁当然啦，你话啊十岁系咪已经系今时今日啊啲咁多科技发展啊，佢哋好细个已经学识好多嘢啊？ 会唔会十岁已经之前已经大奸大恶咧？嗬 ？呢啲咧就有即系公论啦吓，等社会人士啊，同啲有识之士啊，啲高人咧去评估啦吓。咁你久唔久咧都有啲review 嘅吓，即系睇翻晒系咪个岁数可以调整咧？咁不过。复核完之后咧，都系暂时都仲系维持紧十岁嘅。 系，明白。 咁如果你话向上移嘅话咧，咁有个咧就系十至十四岁啦。咁系乜嘢咧？就系佢哋叫咩 ten day years 啊，即系好柔弱咁啊，唔知系咪？咁呢啲时间啊，段落里边嘅犯人咧，叫做吓被告咧。咁咧就控方如果想證明佢有罪咧，除咗平時話要去到毫無合理疑點，證明佢犯咗嗰個行為，加埋咧佢有當時犯罪嗰個意念咧、之外咧，多樣嘢嘅喎，就話佢咧有能力咧係辨別是非嘅。 哦，係啊，係啊，啱啊。 有個我唔知有冇讀錯，成日都讀錯嘅拉丁文咧，多啲 capex 啊。咁就有時候如果辯方提出，喂，你要證明呢個細路知道乜嘢係啱定唔啱喎，咁嘅样，咁控方咧就需要做多少少功夫啦。 哦，即系可能俾啲考核佢、哦， 有好多唔同嘅手法嘅吓，咁咪显示翻咧，其实佢唔会唔知嘅咁嘅样。虽然佢有时候会提出呢啲疑题，不过。都唔係特別複雜嘅。 哦，明白。嗱，咁我都有啲疑問嘅，咁啊，睇下大眾咪又解唔解決得到啦。咁啊，其實唔同歲數，當佢判刑之後，咁啊去服刑嘅地方，其實係咪都係一樣？嗱，我淨係知道咧，十八歲以上嘅可能會係懲教署嗰度，可能佢需要有呢個牢獄啦。咁但係如果咧話係十八歲以下嘅。咁咪應該點咧？咁係咪有啲更新中心？更新中心又係邊有冇話俾邊個年齡界別咁樣嘅咧？嗬？ 嗱，佢一條條例嘅青少年罪犯條例 （Juvenile Offender Ordinance） 嚇，咁裏邊咧就有界定咗咧，如果要處理呢啲青少年罪犯咧，那個做法咧係同大人咧有分別嘅。 哦， 啊，有時候包括咧唔可以將佢所謂撈埋一齊啦嚇，即係去囚禁或者係處理嘅時候。 係， 咁亦都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小白提到咗啊，好多咩報告啊啲咁嘅嘢。 係啊，係啊。 咁其實呢啲報告咧就針對唔同嘅一啲懲教署安排嘅院舍啊，或者係一啲機構咧，係去等法庭咧喺判處嘅時候咧，係可以咧係擺咧，或者係送呢啲青少年咧去唔同嘅地方接受一啲唔係淨係監禁可能有啲係教育意義啊，或者教訓下佢咁琳琅滿目嘅，咁我就試下即係排名不分先後 睇睇啦。請講，請講 好多時候佢聽到就話咧，係攞感化官報告啦咁呢個咧就冇話一定係轉職嘅，但裏邊一個條件可以話啊，喺攞呢個感化官報告嘅時候咧，譬如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咧，需要係住院喺邊度啊，還眼邊度啊，都得咁但本身嘅報告就唔一定係要運嘅。 哦， 咁亦都有啲時候咧，就聽到話背景報告啦。 係啊，係啊。 咁嗰個內容咧，就其實同九法官報告都幾類似，一般我哋睇到，不過就並冇一個建議或者推薦 recommendation 咧去接受呢個感化嘅。 嗯 咁嗱，呢兩樣咧就唔係局限於青少年嘅。咁但係如果用歲數嚟計嘅話咧，就可以咁睇咧嚇。咁就係如果青少年咧就或者係啲比較未係咁大人嘅人咧，21歲以下咧。就可以有個教導所嘅、training center 啊 ，DC 啊簡稱啊，咁就法庭會攞呢啲教導所報告啦。咁佢裏邊就係有啲人有時睇下啲宣傳片咧，就係話男男女女都有嘅。喺裏邊可能做一下啲紡織啊，或者係一啲工作啊、勞工嘅嘢啦嚇。咁啊，亦都有堂上嘅，不過時間咧就長啲嘅。可以去到3年拉雲，好似都成。接近2年啦，即系过咗年半先至出得翻嚟。 哦，咁样 系啦，呢、這个就所谓 TC 啦 ，training center 教导。 咁另外一个短啲嘅咧，叫个劳教中心。 系 咁啊，顾名之义咧，就系要劳动噶啦。 啊， 咁咧就系嘅时间咧比较短啲，佢叫 detention center， 所以就简称叫 DC 嘅。 系 咁，佢然后咧入去呢啲地方咧。以前洋人咧有个字嘅3S 啊，三个 S 啊，就话 short。shock 唔系三马路啊，广播咁。 三马路都退休啦， 有时候出下嚟嘅嗰啲身形好似有啲变化。 唔晒啦，系。 可能佢哋要去劳教， 佢哋应该要帮下手，keep 一 keep 个身形先得。 系去试下朗拿度啲嘛。 系。 咁诶，讲翻转头咧，就系呢个系比较短啲嘅吓，咁啊大概6个月嘅时间啦吓。咁同埋呢啲中心咧，即使出得翻嚟咧，有关方面咧都仲系会有啲即系 after care 啦，吓，等佢哋有啲 after taste 啊。隨時咧就俾人叫做勾翻入去，主要目的係希望可以保持咧係去教訓住佢啦嚇。咁如果佢冇行差踏錯，咪冇事咯。 係 咁兩者之間有個中間啲嘅咧，叫做更新中心。 哦，係 RC 係啦嚇。咁嗰個咧個期咧又比勞教中心長啲，不過又冇教導所咁長啊。咁所以有時候咧就會啲你見啲律師喺報紙度反映到就話。要求他可唔可以更新中心啦咁樣。 哦， 我講多一句咧，就勞教中心咧就冇女仔粉嘅，係男仔嘅啫。 哦， 佢可能當時即係立法啲人覺得咧，就啲女性咧體能上各樣咧就好似冇咁強，係咪？ 哦， 可能佢哋冇睇到啲女仔玩呢個咩三項鐵人、五項鐵人咯。 係啊，而家啲女仔嘅體能好犀利㗎啦。 要睇下啲女子 MMA 啦，真係。 我都想講呢、這個。咁我哋有機會就研究一下啲 MMA 啦嚇。今日即係好講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唔該小白。 好 ，OK， 拜拜。 唔該，拜拜。 做个故事。 周杰伦嘅作品《最伟大的作品》系啦，电话18723888需要你打电话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啦，咁样啊，生日呢排系咩星座咧？帮大家 check 下，应该系狮子座啦，冇记错咁样。即系啊，有啲朋友仔生日啦，或者有啲点唱啊，都可以透过大电波咧打嚟啊吓，18723888等紧你嘅电话啊！ 今日同大家讲下好多打工仔都要知道嘅强积金，日日讲唔晒嘅，今日先讲下五种主要嘅强积金基金。第一种系强积金保守基金，第二种系保证基金，第三种系债券基金，第四种系混合资产基金，第五种就系潜在风险比较大嘅股票基金。究竟你的基金组合是怎样，又怎样调配自己的强积金啊，就要找下专业的顾问了解更加多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啊，唱早晨啊，唱啊， 早晨啊，唱。 喂，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系啊，今日夜晚六点半钟嘅时间有咩好节目？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有呢个共用节目《哈佬好邻居》嘅，咁啊呢一集咧，每一集都系介绍咧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嘅，咁啊今日节目咧就会请嚟一位咧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印度裔朋友啊 ，Harry。咁啊 ，Harry 咧，佢会同大家介绍下佢乡下嗰个旁遮普系嘅乡下，介绍下呢个旁遮普嘅文化。咁佢会咧，为大家咧教下大家跳一只咧庆为咗庆祝丰收而设嘅传统舞步啊。咁呢个舞步咧好特别嘅，有啲似我哋成日睇嗰啲印度电影嗰啲 Bollywood dance 啫。但系佢啲节奏好强劲，但系有啲分别嘅。咁啊，今晚啊主持人咧 Angel 咧亦都会学下跳呢隻舞，咁有兴趣嘅朋友今日晏昼六点半要黐实三十一台啊！ 哎呀，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即系讲埋讲多教我哋讲多一两句啲旁遮普语啊？ 会阿、啊、Harry 会教大家讲下唔知旁遮普语、啊，教下旁遮普嘅潮语添、 啊。哎呀，好 咁犀利啊！有潮流添啊，系咪？ 系啊， 冇错啊，咁啊。在街撞到旁遮普的朋友可以跟他们傾翻两句啊。 好，六点半的哈佬好邻居啊，七点半又有其他节目噃。 冇错啦，咁啊七点半夜晚咧有不一样的旅程。咁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界别的朋友咧，就会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故事。咁啊透过他们嗰啲高低起跌的经历咧，就希望为大众咧带来一些思考同启迪嘅。咁啊今晚的主角咧是大家都好熟悉的郑丹瑞蛋哥啊。咁啊蛋哥咧即系做跨媒体的文化创作做了好多年噶啦。咁佢今晚會同大家分享下咧，佢呢個創作經歷啦，同埋佢人生故事。咁原來咧，佢做即係演藝界十幾年啊，佢堅持一樣嘢嘅，就係佢嘅座右銘啊，就係、是、人做我唔做，殺出新血路。 哦， 係係啦，即係佢要不斷求變噶嘛，佢中意勇，即係勇於面對挑戰。 係， 究竟佢呢一個諗法係點樣嚟嘅咧？又會帶俾佢啲乜嘢嘅學習同衝擊咧？咁今晚七點半不一樣的旅程啊，記得要睇啦 嚇，啟發下我哋嘅思維啊嚇。 嗯，冇错。咁去到夜晚八点钟与 Pat Pat 有约啊。咁主持人啦 ，Kitty 崔杰彤咧，今晚请嚟歌手朋友啊，呢个公柯允同大家咧一起去煮下呢个宠物嘅鲜食。咁亦都会分享下咧，公柯允咧佢自己养猫仔嗰啲趣事啦。咁另外一个节目我系好特别，我会介绍一种另类嘅宠物，叫做毛猪， 毛 蜘蛛个猪。咁、 哦、 就如果有睇《哈利波特》嗰啲朋友咧，咁就系里边见到好大只嗰啲好多毛嗰啲蜘蛛咧，原来系宠物嚟喎， 哇！ 驚驚地喎，呢個都 哦，咁啊，認識下啫，係啊，係認識下啫。 自己唔養嘅可以睇下。 我啊想睇下 Kitty 會唔會摸只毛豬啦嚇，係啦嗱，十點半咧亦都有飛越冰雪線嘅，咁啊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唔該阿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完成沙田嘉敬苑嘉善阁的强制检测行动，有956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8宗阳性检测个案和8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320户，当中4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消防署话，近日疫情反弹，召唤救护车宗数增加，现时每日大约有2000宗，大部分个案能够达到目标召达时间。救护车每次接载确诊者或疑似患者之后消毒需时。救护监督谭杰峰话：会利用新的消毒工具，包括引入30秒可杀灭新冠病毒的高效消毒湿纸巾，并且采用荧光标示法检查消毒效能等，以提升救护车消毒质素和效率。期望几个月之后可以全面应用。谭杰峰指出，以往只是采用漂白水为救护车消毒，并且目测检视消毒效果。新引入的消毒工具和方式会较客观和科学，或者可以至少加快15分钟完成消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主持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的会议的时候说，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境内核设施安全与安保问题，对近期发生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事件深表关切。张军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从乌克兰核监管当局获取的信息，袭击事件没有对核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辐射数值处于正常水平，但袭击对核电站的设施完整性、安全及安保系统、电力供应与人员安全造成损害，亦都为国际社会拉响了核警报。张军指出，核设施的安全与安保问题不容视错，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旦发生大规模核事故，恐怕将会比当年福岛核事故更加严重。中方一贯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促进核安全、核安保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并严格按照授权履行保障监督职责。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市中心当地星期四大规模停电，近万用户和部分市政服务受影响。停电发生在中午过后，有交通灯无法运作，在一些路口只能够靠警察指挥交通，部分路段的电车服务暂停，有繁华地段的户外电子广告牌全部停止运作，市中心最大购物商场伊顿中心等一度关闭。鉴于消防安全设施受停电影响，一些学校决定临时取消实体课程。多伦多警局总部和儿童医院部分院区亦都处于停电区域之中。报道说，在当地一个港口，一艘驳船上的吊塔意外整断了水面上方的高压电缆，怀疑是大停电的原因，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水电公司说，到当日傍晚，受影响的近万户居民和商户大约一半已经恢复供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4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6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系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4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52.7升9.5，阿里巴巴91.7跌5仙，李宁68.35升1.5，盈富基金20.6升2仙，小米集团12.3升2.4，腾讯控股301.6跌2蚊，美团176.8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33.27，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7，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31，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10点，升590点，港金报167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63美元，卖出178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大约8分钟左右，车龙未消散，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路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统一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嗰段比较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出产自日本兵库县的摇滚四人组合 Five New Old， 他们全新的歌曲 Perfect Vacation， 他们说今年的夏天温度特别高，所以希望用自己双手为炎炎的夏日加上更多的色彩，为大家带来欢笑。乐队的四位成员异口同声都说，比起纯粹为名利，他们更加希望乐迷从音乐的角度欣赏他们的作品。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Five New Old Perfect Vaca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孟雅菜饰演的萧云杰，他是个责任心极强、重情重义的人，为履行诺言，无论再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在危机面前，总能够机智化解或者扰乱敌人视线，绕开问题所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压压氹氹。形象好重要，以前只是听到名人艺人才会说要保持形象，现今世代任何人都是名人艺人。你可能会问，何出此言呢？你想想，只要你在互联网有个身份，开个频道，希望多些人认同，做的事其实已经跟艺人没有分别，甚至比艺人更似艺人，所以都要顾及形象。你可能会话咧，我冇、啊。问心嗰句，你喺网上讲嘅嘢，几成真，几成假，又冇经过修饰先，必定会将自己美化，又咁好讲咁好，道理永远喺自己度。其实开始有朋友圈子，就会顾及形象，都会介意其他人点睇自己，希望自己塑造一个完美嘅形象，务求个个人都中意。为了保持形象，你可以去到几尽呢？在娱乐圈，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话说一位八九十年代的女艺人，每次出埠登台，必定会早过和她一起的其他艺人或者朋友起身，亦会迟过她们睡觉。见到她，必定已经化好晒妆。所以有个江湖传闻，就是冇人见过佢嘅真面目，顾及形象啫。佢都系想俾最靓嘅一面你睇。艺人系咁，其他人也一样。早前喺互联网睇到一个故事，话说一个女子同一位男士拍拖好几年，决定尝试同居。点知第一晚，当男士冲完凉出嚟，先发觉原来佢头发稀疏。你可能会好奇，之前怎会不知道、原来这位男士就算以前跟这个女仔去旅行都是迟睡早起，原来就是不想女朋友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所以假发不离头。这位女士那晚发现当然不懂反应，究竟是想怎样跟这个男仔说，还是想大兴问罪，为什么骗他那么久呢？是保持形象还是全心呃人，可能当事人先知，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现今世代包装得好紧要过一切，简单如用智能软件将自己张相执到完全不似自己，朋友都会识多几个。只要不断话其他人不好，有咁衰讲到咁衰，自己即刻变成正义的一方，其他人就会听你讲。其实听的人有没有想过，讲的人可能跟被他讲的人都是一样的呢？不用那么深究的，听的人可能都是想告诉其他人听，我是听着这些人讲话，即是我都是正义的一方，都是包装着自己啫。可能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讲求包装呃紧人，顺便呃埋自己嘅年代。 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会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是善人浪中找你，恨恨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是善人梦中找你，恨恨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咧，就一种嘅叫做烹调嘅叫做咩调味料，系啦，咁啊喺市面上咧都好容易揾得到噶啦，咁啊一种咧就叫做偏粟粉，嚟自日本嘅 偏粟粉， 系啲人叫佢太白粉 嘅，我冇听过，你讲到咁家常嘅， 系咯， 佢个汉字 系都有， 系啊，佢汉字系咁写， 我以为你讲七味粉， 系啊，呢啲我有听过，面粉我都有听过， 咁啊啱啦，诶，咁啊介绍得冇错啊，嗱，佢本身 100% 嘅马铃薯制成嘅淀粉嚟嘅，咁啊属于粟粉嘅一种，可以咧就係生食嘅，不過通常咧都係我嚟，譬如製作一啲製作大福餅佢會用啦，製作大福餅嘅時候佢會用，咁或者 咧識整大福餅啊，但係 都唔緊要。今日咧你跟住我呢個 recipe 去整咧，咁啊都冇錯噶啦。其實好簡單嘅啫，今日想整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咧就沙律煎大蝦。所謂沙律煎大蝦咪當然係要準備定啲沙律啦， 同埋 大 蝦 啦，冇錯啦，睿智嘅你即刻答到啦。咁好簡單嘅啫， 我都覺得今朝呢個餸。 咁梗係咯，同埋呢啲餸咧都係好簡單，因為我盡量咧都係揾一啲咧係大家好快脆就可以咧食得到，但係亦都係相當之美味嘅餸菜俾大家。咁首先大家就要準備定大蝦，啲大蝦所謂大蝦其實。 冰鮮嘢都得嘅，因為未必個個日日可以食到啲真係。 有冇話要乜嘢品種嘅蝦會比較好啲咧？ 冰鮮嗰啲大蝦，斬埋個頭嗰啲啦，咁樣係啦。咁你嗰啲大蝦其實本身拎咗去灼一灼佢先啦，即係由佢直身變咗做攣公蝦米咁樣。係啦，咁你大概就準備200g，嗰度都差唔多成八隻啊、十隻啊咁樣。咁如果你一人份量嘅話，咁其實都足夠。兩個人份量咪乘二咯，係咪？好啦，跟住就攞我頭先所講嗰啲嘅太白粉啦，你揀一揀佢，跟住就。攞個密實袋又得，或者你中意就咁撈，攞手喺個器皿上面撈翻勻佢都得，即係總之就要均勻。去到咧就將呢啲粉就淹喺呢一個嘅蝦上邊。好啦，跟住咧你就發覺咧啊，佢都已經白曬啦，就攞個 pan。咁啊落啲，我自己都中意用沙律油嘅，日本嘅沙律油，咁啊有個温度咧比較上温和，亦都可以烹調到。咁你就用嗰啲蝦啦，咁啊喺上面就煎一煎。好啦，煎到咁上嘅時候，要蝦熟就好容易啊！你見到佢顏色都變咗， 係啦係啦， 冇錯啦。咁啊就代表佢已經熟啦。好，然後咧就攞上嚟。備用 係 所謂備用嘅最好嘅呢兩個字、 即係等等先 係啦，當佢擎一擎乾水咩都好啦，或者你中意嘅話，你驚太多油咧、你可以攞嗰啲廚房紙就放喺廚房紙上邊，跟住咧就去幫你索咗啲基本嘅油份先，好啦，跟住你就準備定啲沙律醬啊咁樣，咁沙律醬咧就可以攞一大羹啦、一大羹沙律醬，跟住你就可以再加啲茄汁。茄汁咧嗰個比例大概咧就係沙律醬嘅一半左右，咁啊茄汁就撈喺呢個沙律醬上面，然後咧就再加啲中國最中意 咧 砂糖， 哇， 係啦、一大羹嘅砂糖落去保證甜啊，咁、 原來甜㗎，整出嚟係， 係咯，我以為你整鹹嘢，一路有蝦有，係啊，即係蝦即係海佬啦， 所以冇錯啦，所以成日都話食物最緊要咧食感啊，食落去個感覺多層次，咁佢嗰個蝦其實煎起上嚟咧啱啊，本身有啲鹹鹹地㗎，但我用翻啲譬如沙律醬嘅香味啦、茄汁嘅鮮啦，同埋呢一個砂糖嘅甜咧，去到咧就再撈埋一齊成為咗一個醬汁，有啲朋友中意咧就加埋少少嘅牛奶。牛奶撈埋落去呢個汁上邊，咁佢咧撈完之後咧，你嗰個蝦咧就咁喺嗰個醬就再撈埋一齊，咁其實就已經成為咗一碟咧非常之香口，同埋小朋友就一定中意食嘅呢一個嘅炸蝦啦。 係咪即係酸酸甜甜啊？總括嚟講， 係啊，但佢又唔會好似咕嚕肉咁樣嘅，係啦，咁佢都係偏甜會多啲嘅。咁 但係有啲牛奶嘅質感， 係啊，有啲牛奶嘅滑口，係啦，牛奶最主要就係幫助佢嗰個口感啊，去到有一個调整喺度嘅，咁所以呢一个叫做沙律煎大虾咧，其实简单容易整，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正話咧就講到即係嚟緊嗰個美食博覽咧，而家舉行嘅美食博覽冇咗試食啊嘛，咁啊不如煮啲嘢濃啲，等吸引啲啦。 係啊係啊， 好啦，冇得食，咁你又要講到佢好食。咁其實除咗煮到啲味濃啲之外，你哋有冇其他竅可以提供一下俾啲參展商？ 要靠鑊氣，即係全部都煙燻燻咁樣， 即係視覺。我哋冇嗰陣味都有陣煙喺度， 我都係靠視覺，不過咧就唔係煙，係本身食物咧佢嗰個 display 啊， 擺設 係啦。如果佢嘅顏色咧夠豐富嘅話咧，其實你即係街上面都好多假噶啦，擺到明係即係手工做，你見到都想食。 但係好多時候喺嗰啲博覽裏邊都係擺啲原材料出嚟，譬如話嗰啲鮑魚堆到成座山咁樣咁樣擺噶啦， 係啊， 你好難話睇到話我見到嗰座鮑魚山想食。 但係如果佢整得好咧，即係真係煮埋一碟，然後嗰個搭埋好多譬如葱花啊、紅蘿蔔啊，咁令到佢色彩斑斓嘅話咧，咁可能啲朋友都會吸引。 都係嘅，就擺得佢靚靚地。 冇錯啦， 擺啲員工喺度咪得咯，靚嘅員工就會有人買噶啦。 睿智 咁就 或者揾啲靚仔。 係啦，揾啲靚仔。 即係食材可以收埋， 唔係食材 都重要。 食材都重要，即係正所謂。食色咩人啊？ 嗱，其实咧仲有一个方法嘅，如果大家睇电视节目，成日都睇好多飲食节目噶啦，你都系冇得食噶、哦，咁点解佢哋唔预先拍咗啲片出嚟，咁叫啲人去睇，咁可能咧就未必一定去现场试食或者买，佢已经觉得好味噶啦，可以做呢啲咁样啊？咁点解无端端讲呢一样嘢咧？咁如果大家睇串流平台嗰啲电视里边，其实都有一系列咧。好多都係講食嘢嘅，即係大部分爭在係點樣食嘅啫。 香港自己好多製作都係講食嘢㗎啦。譬如話呢幾個僆仔去嗰度食，跟住嗰幾個大人去嗰度食，其實都係食嘢㗎啫嘛。飲食節目必定得㗎嘛。咁其實呢而家喺特別係日本都拍咗好多好鍾意一個人就去食嘢嘅。 我孤獨的美食家。 除咗呢個之外其實原來仲有好多嘅。 係呀、 可能係一個年青人專係去一啲叫做當地嘅一啲叫做係咪叫讀個契者契茶店呀。 係呀 契茶店啦。其實丁。就專係去呢啲地方，又係一個人。咁跟住可能係一個女仔，專係去飲酒嘅地方，但係唔係話即係嗰啲酒吧喎、去嗰啲即係輕常兩啖，跟住有啲小吃嘅地鋪頭，又係一個人去。咁又或者係有一個小朋友專係食嗰啲兒童嘅嘢，又有。總之咧，佢用一啲最平嘅方法拍一啲都係飲食嘅嘢、即係盡量都係個利潤上嘅啫。咁正話阿歐講到嗰個孤獨的乜乜嗰個咧。咁佢曾經我睇過一段報道呢，我點解個電視台佢已經拍到第九季㗎啦。 仲有得做呢， 仲有得做喎、知唔知點解呀？ 點解呢？ 天下美食何其多啊。 除此之外呢， 成本低。 我知啦，鍾哥咁樣講同今朝個題目有連係，一定係有 sponsor。 呢個就係啦，即係另一個揾錢嘅渠道。 嗯、 即係佢而家好多時候係拍完之後佢打正旗號，就呢間鋪頭喺邊度寫到明，即係其實基本上廣告雜誌嚟噶嘛。咁已經有收入啦。最緊要嘅就係正話都講咗成本低。你估下佢嘅成本，譬如佢大約都係半個鐘頭嘅製作咧，佢嘅成本等於如果佢個電視台攞去拍劇集，你估係幾多分之幾？ 哇！咁我諗真係幾個 percent 嘅啫喎。 係啊，可能 咁又唔好咁樣。係咩？ 因為 幾個 percent，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都係人工啦。咁佢 人工 啊、車啊、各樣嘢咧。其實全部都可以 cost sponsor 啊嘛， 五分一啦，我估。 開口中啊 ，Barbie， 即係五分一價錢嘅啫。咁所以話，喂，呢個真係成本低，利潤高。咩製作成本就係五分一啫喎，仲未計廣告收益喎。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收入啊嘛。咁所以佢長拍長有。好啦，咁但係講嚟講去，我照話講咗咁多，你哋都係睇過孤獨嗰個啫。點解啊？我最近就有研究點解？ 點解佢嘅成功？ 點解佢成功？其他都係咁樣拍㗎啦。 因為我哋都孤獨咯。 好多人都是一個人去食嘢，我覺得。 但係我就話講咗啦，佢而家佢好多唔同嘅系列都係一個人去食嘢嘅啫嘛。其實都係食類近嘅嘢噶啦。點解其他嘅又好似冇佢呢個咁受歡迎？係呢個最多人看。 佢食啲嘢夠撩楞， 唔係有啲仲撩楞都有。仲撩楞，仲撩楞嘅都有。即係呢一個即係我睇咗其他嗰啲，我都有睇埋啦。咁最近我睇咗一個咧，就係仲簡單啲，就係講一個人經常都要穿州過省喺日本嘅。咁佢由於佢要搭子彈車啊嘛，即係每一次都要去到好遠地方，所以佢嗰餐飯咧，其實就喺當地買咗之後，就喺嗰個子彈火車上邊自己開餐。 我有睇過宣傳片喎， 係啊。咁但係我睇完之後，我都系挂住孤独的， 系咪啊？ 又系挂。 我咁嗰个讲人情味嘅故事，其实佢即系 孤独的都冇人情味讲啊，食嘢食堂先有啫嘛。 咁系咪因为佢啲食物可能比较廉价啲咧？ 唔系啊， 容易买啲。 其实都系一个坐低食啦，一个就外卖啦咁样。咁其实去到最后，我就系觉得真系同个演员有关。 你而家拍咯，喺香港咁多个港铁站， 你 喺个港铁站买一样嘢。虽然港铁附例你唔可以喺架港铁入面食啫，但你喺各区搜集啲嚟食，再翻翻屋企食。 最好睇嘅地方就系睇嗰个演员食嘅时候，系咪真系好享受啊？即系呢个咧，你冇得呃嘅，即系你扮好食。真係好食，你扮享受定真係享受？你呢個你即係你就睇得出嘅。所以我睇完之後，哇！我真係好掛住佢，因為雖然佢成日都話唔知點解啲人中意睇我食嘢，即係個演員話咧，重峰成日話點解啲人中意睇我食嘢，我都唔明。但係就係因為佢好享受食嘢個過程咯。一路睇嘅時候，我都好似佢咁樣，就算我自己一個每一份食物，我都係非常珍惜咁樣去吃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